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何巨业主持嘅。咁啊，何巨业 系李志坚。 今日倾嘅话题咧，就都系新鲜热辣嘅一啲，即系话题咧，就系讲紧高才通咧，就即系政府系考虑紧咧，就会进一步睇系咪放宽嗰、那个即系申请嘅门槛啊。 系 咁啊，即系而家我哋要抢人才啊嘛，政府咁啊，我哋 都抢啊。 唔係啊，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啦，其他即係城市啊，即係復常啊，發展經濟啊，都係需要即係唔同嘅人才啦。咁而家講緊我哋即係高端人才咧嗰、那個即係通行證嗰個計劃咧，咁其實研究嗰、那個即係放寬門檻嗰個方向咧，就會係咁嘅。咁因為而家即係入嚟嘅即係申請嘅人才咧，佢需要係即係有一個即係世界一百強大學嘅畢業生啦。咁而家個放寬嘅諗法就係咪可以？即系唔使咧，可以考慮一啲即系，例如話係一啲內地一流嘅大學，係咪都可以俾佢哋即系申請咧？咁另外就係嗰啲畢業生，如果係一啲專門課程嘅一啲學府畢業，係咪都得咧？例如話可能係瑞士嘅酒店管理課程畢業嘅，咁係咪都可以申請入嚟咧？咁何巨業你點睇？即係如果放寬呢啲，其實有冇咩問題咧？你覺得？ 唔係，我諗我暫時就冇話佢好與唔好嘅，就係反而就話我哋係咪有嗰啲需要先？係啦，咁政府都推動咗高才通啦一段時間，咁而家個以前嚟嘅比較人工高啦嚇，咁另外就話你八強大學，咁重點就係話八強大學係咪嘅人才係咪滿足曬我哋而家欠嘅高端人才？如果你話係仲未滿足嘅，我哋已經再審視咗，咁其實仲要揾地方揾一啲特別嘅人才，咁啊八強大學以外或以前講嘅條件以外嘅，咁我覺得都係值得去探討啦。嚟搶人才又搶啱嘅人才啊嘛，唔係搶我哋可能都已經足夠或者係唔係最欠缺嘅人才啊嘛。咁我覺得咧，我就覺得開放態度喎。如果真係要搶，要搶啲而家係未搶到嗰啲，咪走去搶咯。咁但係要即係大家要可能要討論下，而家我哋最欠嘅人才係乜？有冇具體啲嘅睇法啦？我哋開始一段時間之後，咁我呢個反而可能係個核心咯。 咁頭先你講到話人才嗰個類別咧，即係高端人才嗰個類別啦。咁睇翻啲數字咧，我哋見到嗰個高端人才通行證嘅計劃就由舊年10月28日推出，咁去到即係5月尾嗰個申請嘅總數咧就有32000嘅即係申請宗數啦。咁而家批咗就係有21000多宗嘅。咁睇翻佢嗰個類別咧。而家睇就分 A、B、C 類啊，咁啊 A 類就係講緊即係佢嗰個收入嗰個要達到即係港幣250萬以上嘅人士啦，咁 B 類咧就係一啲即係頭先我哋提到話佢個學位要係喺全球100強嘅大學係畢業嘅，咁同埋佢又喺即係嗰個申請嘅5年即係申請之前嘅5年之內咧，佢有3年嘅工作經驗，咁而 C 類嗰一啲咧就會係都係喺呢一啲即係八強大學嘅畢業啦，咁但係佢個工作經驗咧就係少過3年嘅，咁所以睇就暫時似乎就見唔到有啲咩類別係啦，因為有啲即係關注呢一個即係高端人才即係通行證計劃嘅人士咧，都有提出過咁其實究竟即係係啲咩類別嘅人入咗嚟咧咁樣樣，咁暫時就睇唔到呢啲資料。 係啊，其實就唔係我諗政府喺推呢個計劃嗰陣咧，最初就好難講得好細嘅，因為都係。喂，爭取時間嘛，推咗呢個空間先，用八強大學作為一個基本嘅指標，咁你收入高嘅，咁你都係人才啦，咁樣，咁你揾到錢，咁嚟到香港都繼續揾到錢，創造你其他就業啦。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概念啦。咁去到一個時間，可能我哋都要，我哋都有一定嘅申請咯，亦都一定嘅批准，咁我哋可能而家有數據，睇下再釐清下個需求與供應啊。咁我覺得正呢個時候值得再深思下嗰啲具體細節添。 因為頭先你提到嗰個即係需求嗰個問題咧，咁其實如果話作為僱主，我係老闆嘅，咁我要即係請呢啲高端人才嘅時間咧，咁究竟我點樣去揾佢哋咧？咁樣咁即係就算我想請，咁但係我要知道佢哋喺邊，咁先至 容易啲可以即係配對到嗰個職業俾佢噶嘛。如果唔係就可能就係會唔會啲人入到嚟就佢自己揾工咁點樣咧？咁呢度都係一個我哋應該一陣會討論嘅話題。 係啊，唔通就咁樣登報紙喺上網啊就招人。咁其實如果佢係一班人才喺度，係咪有一個渠道？俾佢更加係確切啲嘅渠道，大家接觸到啊，咁先有效益啊嘛。咁啊，佢哋揾工又唔使咁辛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如果你係僱主啊，對於即係高端人才呢一個即係計劃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其他嘅聽眾亦都歡迎咧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咁啊，何居業，咁啊，除咗話即係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有咩類別嘅高端人才係需要輸入之外咧，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講到話要放寬嗰個門檻嘅話咧，咁頭先我哋提到話即係未必需要考慮佢係咪即係世界一百強嘅大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哋唔用呢個準則啦，咁其實究竟用咩準則咧？咁因為其中有一啲所謂考慮方嘅就係話睇翻如果因為而家輸入嘅高端人才咧。好多都係內地嚟嘅，即係專業人才啦。咁如果即係專科人才啦，咁如果佢話放寬個門檻，睇下內地嘅大學嘅一啲即係佢畢業嘅，咁即係應該都係一流嘅大學啦。咁但係個準則點樣定咧？因為嗱，有啲範疇先，即係我哋開咪前都有傾過啦。一啲即係文化藝術交流嘅人才，咁你點樣去定咧？咁樣即係個準則係邊啲大學先叫一流嘅專科一流嘅人才咧？咁所以都係一個討論嘅。方向嚟 嘅，呢個直情要需要好針對性討論添啊！即係我成日都相信嘅，各行各業自己嘅行業裏邊知道自己嘅需求，同埋咧乜嘢人才啱自己啊！即係你外界覺得係嘅嗰個學位或者個大學係好叻嘅最啱，可能喺業界裏邊發覺唔係，即係我哋想要嗰種人才，唔係做理論嘅，係實踐嘅，係乜嘢背景畢業嘅，乜嘢培訓過嘅，可能最啱先最有發揮空間。咁可能要問翻個行業嘅領袖。 咁啊嗱，而家政府睇翻啲資料咧，即係政府個即係研究嗰個放寬高端人才嗰個即係學歷或者嗰個大學唔一定需要呢個即係百強啦。咁佢個想法都係即係個邏輯都係話如果內地啲學生或者內地嘅畢業生咧，佢哋對香港更加了解啊。咁有啲就算你話喺海外讀一啲專門即係專科學校嘅內地人咧。咁可能佢都係即係都熟悉香港㗎嘛，咁所以啊呢啲係咪都有啲優勢？即係如果嚟香港發展，即係吸引到佢嚟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對香港我哋個人才發展都係或者人才庫都係一個好嘅一個即係方向咧。 咁我諗即係大家講緊咧係人才先啦，咩類型人才重點啦？至於係咪一定係內地嘅，定係話會有啲喺外地嘅？都我覺得呢個位置係咪大家既然係百強大學都諗得去接受外地啦，咁外地嘅非百強大學嘅人士係咪都可能呢？其實最緊要就係、是、即係而家咧，我哋國際交流啊，其實係咪一定咁局限個地區嘅啫？ 好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而家我哋傾緊咧係政府考慮緊咧放寬高才通嘅門檻，咁如果有興趣發表意見嘅聽眾咧，可以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咁啊，不如我哋先同關注呢個議題嘅立法會議員傾下先啊。 好啊， 咁啊，收音機旁邊咧有啊吳傑莊，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你好。 你好， 吴杰章你好。 系啊，咁我哋讲紧啊，而家即系政府考虑紧话放宽，即系研究放宽，即系高才通嗰个门槛啦。咁其实吴杰章，你嗰个立场系点咧？即系就呢一个即系方面。 系我觉得今次政府呢个谂法咧系积极嘅，因为香港而家都系希望吸引多啲人才嚟香港嘛。而我哋見到個百強嗰個大學個名單咧，其實就呢個就係好籠統嘅幾間機構做出嚟啦。咁但係其實有唔同嘅一啲專才啊，又或者係未必一定喺嗰百強大學裏面，但係某啲科目可能係某啲大學係好專嘅。咁免咗佢個綜合排名咧，未必能夠完全反映到嗰啲人才，即係能夠即係係咪即係幫到香港，同埋香港發展個八大中心咧，其實有某啲人才佢都係可能係比較專一啲嘅，所以就我就咁睇翻內地啦，內地嗰入選呢八強大學有九間大學嘅，我就咁望落去咧，就係有幾間大學咧好好嘅，都未必能喺裏面見到。我就舉個例講，譬如有間大學係哈爾濱工業大學咁樣，咁其實喺做科技方面咧非常之出色嘅。咁我哋香港搞創科中心，咁呢間大學嘅畢業生其實應該都可以考慮啦，係咪？再講多間就譬如喺湖南嘅國防科技大學，呢間其實如果係一啲內地嘅排名咧，佢係某一類排名係第一添嘅，因為佢嘅科研啊等等係非常之強勁嘅。咁呢啲大學又係可以考慮。咁再講多一兩個例子，譬如人民大學，咁佢啲法律嘅專才好多嘅。中國人民大學喺北京嘅，咁嗰啲香港要搞個法律啊爭議解決中心，咁亦都需要多啲唔同 熟悉不同法律嘅一啲人才嚟到香港幫手。咁我就簡單舉幾個例咧，其實都睇到係有呢個需求嘅。 咁而張頭先你提到呢啲即係內地嘅即係大學啦，咁其實用咩？即係我哋要用啲咩準則啦？因為之前我哋講百強大學就會用翻即係外國嘅一啲即係佢哋嘅準則啦，咁定一啲即係準則出嚟，例如話學術嘅水平啊，佢哋嗰啲論文啊、研究啊、畢業生嗰個就業啊各樣啊。咁如果我哋即係睇翻內地嘅大學，我哋點樣睇佢係咪即係屬於一流嗰個水平咧？ 首先內地本身有佢自己內地嘅排名啦，即係呢個香港用緊呢個係綜合全球嘅一個排名啊嘛。咁內地本身一個排名啦，另外都可以睇細啲嘅，喺啲科目或者喺啲學科嘅排名。咁呢個排名都未必係淨係睇間成間大學嘅綜合嘅分別嘅，即係叫做成間大學嘅一個綜合排名，可以睇到佢科目。咁亦都嗰啲科目咧可以應對翻香港我哋想吸嘅人才去揀。咁有呢個亦都係比較中肯啲、客觀啲，而又唔會有漏網之魚咯。即係我自己咁有咁嘅諗法。 係嗱，我都明白啊，吳傑莊啊，其實咧就頭先講到百強大學都係最初好籠統啦，其實都冇講咩科目添啊，係咪？咁啊嗱，而家似乎睇到咧，政府話截至五月為止咧，五月底為止，其實都有好多人申請啦。咁啊，亦都有2.21万獲批啦，好似有啲數字啊。咁嗱，起碼喺呢咁嘅數字裏面，你有冇理解到其實嗱，嗰啲都係百強大學啦，我相信。但係係乜嘢科目呢？其實有冇呢啲開始有啲分析？你既然有人批准咗嘛，咁佢梗係話我強於乜嘢㗎啦。咁我想我唔知嗰個申請裏面一定有資料。其實佢哋有冇呢啲數字或者啲基本分類，我哋知道，咦有幾多類別嘅專才嚟咗？咁有幾多類別咧？我哋想要嘅又未嚟。咁其實呢方面可唔可以俾到啲啟示我哋先？好似頭先你講，哇，有啲專項，我哋而家個百強大學裏面根本都冇一個真係我哋心目中就係最強嘅，或者我哋其實有啲都好強嘅。咁我哋就可以再加埋佢入去。咁其實呢方面有冇你有冇了解多啲啊？ 係，我好同意大家講法啦。其實政府應該適時公布一下，即係嗰啲究竟有啲咩人申請咗，咩類別嘅，咩行業應該有登記到嘅。據我了解，個表格有呢個項目，而呢啲人係實際上有冇嚟到香港？而嚟咗香港，佢哋係究竟係創緊業啊，定係打緊工啊，定係揾緊工啊？呢啲其實適時政府有呢方面嘅公布咧，我係歡迎嘅。我亦都喺啲質詢上面咧，都會問政府呢有關方面嘅數據嘅。咁我就試過喺即係茶餘飯後同啲有關官員傾過啦，咁就了解到嗰啲係可能金融類嘅比較多嘅。咁但係我哋發展我哋金融係雖然係全球產業啦，咁但係我哋仲要搞八大中心噶嘛。 係啊， 個舉幾大咁邊個嚟搞咧？咁樣咁我覺得係政府應該可以交代完數字，再去話俾我哋聽點樣去講擴闊啲人才吸納嘅名單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政府系即系考虑放宽咧，即系研究放宽高端人才通行证嘅门槛嘅。咁啊，例如俾到系咪即系100强以外嘅大学嘅毕业生咧，都可以嚟申请啦。咁样咁啊，阿吴杰庄，咁啊，头先咧我哋提到咧，即系阿何巨业都讲到，即系话而家即系过去呢六个月啦，咁啊，政府收到32000宗申请高才通嘅即系通行证啦，咁有21000人批咗，咁其实有7000人已经嚟咗香港睇翻数字，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即系有啲立法会议员都提咧，就话咦，即系未睇到嗰啲即系咩类别嘅人，即系人才啦，咁其实如果我系雇主，咁我点样去揾呢啲高端人才去即系去做一个即系 job matching， 即系有啲职业嘅即系配对俾佢哋，即系我想请佢哋，咁可以点做咧？其实即系你哋有冇咩睇法？ 系咪就系登报纸咧？ 系，我覺得喺嗰、那個喺 apply 即係啲人才填表格嗰個網站網頁咧，政府可以加埋一啲揾工嘅啲內容喺度，俾啲企業可以登一啲佢嘅空缺上去，咁人才都即時睇到哦，邊啲工作係有個機會嘅，咁你可以即時喺嗰度做一啲意向性嘅報名，咁呢個可能方便到一啲叫做工作嘅配對咯。 即係好似咧，我哋以前勞工處，我哋就一個，我哋招聘職位啦，咁就掛曬牌喺度啦，咁樣。咁我諗而家現代化啲嘅係嘛？開始。 我而家喺立法會馬上要發言，咁我暫時呢個電話講喺度。 好， 咁啊，多謝吳傑莊先。咁啊，吳傑莊咧係立法會議員咁啊。頭先阿何巨業咁啊，聽到吳傑莊都係話，即係其實佢都有反映緊，即係其實應該政府都係要適時咧去公布一啲資料啦。咁究竟啊咩人才嚟咗香港啊？咁究竟係咩即係？佢嘅即係學科係邊啲專門學科啊？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其實如果作為僱主，即係嗱，你都係僱主啦，咁其實未必 即係知道點揾佢哋嘅。 其實好難㗎，坦白講啊，我哋日日誒請人，日日都登住報紙，都冇乜人嚟㗎。同埋咧，嚟報名嗰啲咧，即係應徵嗰啲，其實可能唔係你想要嗰啲。即係我都會頭先咁諗，既然高端人才啦，其實佢哋我哋可以係咪要建立一個現代啲嘅一個佢哋嘅群體族群一個溝通平台？即係飲咗，淨係僱主擺啲招聘廣告喺度咧，等佢自己睇咧，都係個方法。係可唔可以再積極啲咧？就係令到呢嚟咗香港嘅呢班高端人才有一個溝通交流嘅自己平台。我哋真係要大膽啲啊！喂，我哋咁多網上啲群組好咩都，我哋搞一啲政府牽頭搞到一啲咁嘅討論或者係交流嘅平台喺度。咁雇主可以入去，佢哋嘅人才又可以大家認識，咁可以聚集到更多嘅空間同埋機會咯。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再倾。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集讲到 N 音咧，系一个所谓鼻音，鼻音嘅意思咧就系咧，我个脷最入嘅地方咧。有一个叫做软腭嘅组织，咁呢一嚿东西咧系好似一个 switch 咁嘅，佢发上嘅时候咧，我空气就唔可以从个鼻出，净系可以从个口出。如果要放翻落嚟放松翻咧，空气咧就会可以从个鼻出。咁呢个咧，当我哋发一个鼻音嘅时候咧，空气就系选择从个鼻出而唔从个口出啦。俾个例子大家，我读 N 音嘅时候咧。条脷尖系封住咗个口嘅 ，OK， 空气从个鼻出，声带发生震动，呢、这个就叫做一个鼻音。如果我读 n 下嘅时候，我捻住咗个鼻咧，大家就会听到会塞住咗个声音，听住咯，出唔到声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鼻音啦。同 l 音最大嘅分别就系、是、n 系一个鼻孔出声。出空气嘅一个音 ，OK，L M 系一个 oral sound 口出嘅，咁所以我哋读譬如 no 啦 ，N O 啦，或者 K N O W 啦，我哋读 no 啦，或者我哋读 notion，N O T I O N 就系一个 N 音啦 ，notion。好啦，今日讲到呢度，下集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君业，我哋继续倾咧。即係政府考慮放寬高才通嘅門檻咧，俾到即係百強以外嘅大學咧都可以即係申請咧嗰啲即係畢業生。咁、我睇翻啲數字，頭先即係大家我哋都提到咧，即係申請高才通呢個通行證咧，有即係過去呢幾個月啦，即係由十二月尾去到五月尾咧，就有32,000宗嘅申請啦，咁啊批咗21,000宗。咁要睇翻啲分類，頭先我哋講有 A、B、C 類啦，咁我睇到即係。嗰、那個人數，如果 A 類咧，講緊即係佢年薪即係250萬以上咧，就有1400，即係有即係如果最多嗰個年歲咧，就41到50歲有成1400。咁如果 B 類咧，最多嗰、那個即係人咧申請咧，就嗰個年齡層咧就係31到40歲，咁有6300。個 B 類嘅啦，咁即係呢啲就係、即係除咗喺百強大學畢業之外，就係佢有呢、這、一個即係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啦。咁、另外 C 類咧，即係最多就係18到30歲喎，咁有5900幾，咁呢啲就3年經驗以下啦。咁 所以後生啲咯，所以 後生啲。咁如果睇翻咧，即係內地一啲移民顧問公司就話咧，其實呢一啲18到30歲嘅申請者咧，其實佢哋最主要就話睇到即係內地經濟唔係幾好個環境嚇，咁所以啊，新人嚟香港發展。 嗱、呢个都系嘅，因为我都有个朋友啊，内地喺深圳嘅朋友，咁佢都想通过呢个计划嚟香港。咁以前冇谂嘅，系可能呢个第一，内地嘅经济都有啲调整变化，亦都可能佢睇到香港，如果佢嚟到呢度咧，可能有一个先机。因为既然我哋吸纳人才啦，咁佢早啲嚟咧，佢系咪可以即系争取先机，喺度建立更大嘅发展空间？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可能，系被逼定系咪有啲系主动？都有嘅。 系啊，咁另外如果30到50歲嘅申請人士咧，就係主要睇到即系小朋友嘅教育，佢哋想即系多啲。 哦，即系當係嚟香港工作就等個小朋友教育空間或者教育質素可能好啲，即係好似我哋去外地咁樣。 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話題啫。如果聽眾有興趣咧，發表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我哋先即係聽一節新聞咧，翻嚟咧就會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再有石屎剥落，现场一段马路和行人路仍然围封，工人在现场搭起棚架，警方呼吁市民使用附近行人天桥过马路。屋宇署稍后交代事件。到场视察的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说，初步認為墜下的物料屬外牆或簾篷接駁位的批檔材料，相信整體樓宇安全沒有明顯問題，但他留意到大廈有不少外牆僭建物，樓宇批檔有裂痕並有老化跡象，業主應該快速檢視大廈仍有多少材料鬆脫，以及是否需要盡快移除有裂痕的外牆批檔。他說外牆批檔材料或外牆磚若果出現裂痕或老化，可以令到黏貼能力衰退，雨水滲入之後再遇到陽光，熱力會將當中水分蒸發，週期重複之下材料或會鬆脫。政府發言人澄清，市民不會因為未能在3日內回覆有關消費券資格審核的短訊而喪失領取消費券的資格。發言人說，消費券計劃秘書處會抽取少部分申請作資格審核，相關市民會收到秘書處或承辦商發出的短訊，邀請他們在3個工作日內聯絡秘書處或承辦商，如果未獲相關市民回覆，秘書處或承辦商會再次發出短訊和致電聯絡市民，只要有關的市民按時回覆並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秘書處會安排盡快補發有關消費券。市民如果對收到電話或短訊的真確性有懷疑，或想查詢登記的審核情況，可致電計劃熱線185000。運輸及物流局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時表示，運輸署去年接獲有關路試結果的投訴有314宗，是10年來最多，而今年頭5個月就有140宗投訴。局方說，運輸署正與廉政公署一同檢視考牌主任的上班報到安排，希望增加路試數目，預計檢視工作將在今年第3季完成。運輸署亦正就駕駛考試進行錄影等做可行性研究，包括方向，包括技術要求、私隱問題、攝影機或影片所涉及的法律責任、所需費用等，預計初步研究工作今年內完成。視乎研究結果，運輸署會同相關業界商討進行試驗計劃的可行安排。重慶萬州區水災，當局說截至今早最少15人死亡、4人失蹤。財政部和應急管理部緊急預撥3億2000萬元人民幣的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支持重慶、四川等16個地方做好防洪、防涝、地質災害救災工作。萬州區星期一至星期二落暴雨，當局說截至今早36個鎮鄉街道37000多人受災，350間房屋倒冧或損壞，12000多人緊急避險轉移或安置，1900多公頃農作物受災，全區直接經濟損失2億2000多萬人民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着火嘅车辆事故已经清理好噶啦。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通去太古湾道嘅支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油塘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的龍尾去到龍日村。另外，屯門至赤立角連接路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夫路迴旋處之前曾經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帶略為多車，車龍有待消散。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十月怀胎 ，BB 顺利出世，究竟有咩要注意？ 少少荷尔蒙都 detect 到噶啦，所以你验到你已经有起码有4周噶啦。8周咧，即系医生可以好有信心见到有心跳啦。去到9周，个胎盘已经形成咗啦，个 BB 就靠胎盘吸取妈妈嘅营养。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三2点到3点，正令1点，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系列，关心妈妈多1点。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何巨業，咁我哋而家繼續係傾緊咧，政府研究放寬高才通門檻嘅，咁啊個方向就係希望係咪可以吸納埋100強即係大學以外嘅一啲即係人才嚟香港即係做嘢啦，咁樣或者發展啊創業啊咁樣。咁其實講緊咧，有啲立法會議員咧關注呢個即係議題嘅咧，佢哋就認為即係考慮係咪可以即係俾埋一啲內地比較頂尖嘅大學啦。咁我哋提出一個叫可以俾一啲內地排名咧頭20到30位嘅雙一流大學。 係。 咁其實雙一流即係 兩樣都一流。 係啦，咁即係佢講緊係即係喺內地佢哋嘅學術水平咧，都係屬於世界一流嘅大學。 係。 咁啊，同埋佢嗰個學科嘅建設都係一流嘅。咁當然咧，佢哋呢啲雙一流咧喺即係外國做嘅排名，佢未必喺個100強裏邊啦。 明白。 咁但係即係喺我哋國家嘅水平嚟講，佢係屬於即係頂尖嘅。咁啊，即係咪都可以考慮咧？ 唔係，我諗如果你針對上人才咧，就其實問題個指標係點定嘅啫。你哋覺得適合揾到嘅人才，咪用個指標咯。不過我哋即係坦白講，我自己又唔係好了解咩叫雙一流啦，因為我又唔係學術界。咁而且而家講緊八強大學，世界八強大學係點咩意義咧？係咪八強大學裏邊所有嘅學生都係全世界第首100位裏邊最叻嘅？係咪任何科都係咧？似乎又唔係嘅。其实即系我谂，我哋即系值得了解一下。 嗯，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如果你哋对政府咧，即系研究放宽高才通门槛，去到100强以外大学嘅 人才都可以嚟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一傾下嘅。咁啊，頭先我哋講過緊點樣去睇嗰、那個即係啲大學嗰、那個即係水平啊。咁啊，不如我哋同翻學術界嘅朋友傾下啦。 好啊， 心機旁邊咧有香港恒生大學校長阿何信文，何信文你好。 你好， 何信文你好。 係係， 校長，其實我哋都想了解，頭先我哋傾緊就係啦，如果即係政府係考慮即係研究放寬高才通過門檻去到100強以外大學啊，咁其實即係因為我哋都知道你以前都喺澳門大學即係任職過，咁其實即係點樣去定呢啲咁樣嘅即係百強大學先咧？咁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內地一流大學，咁其實個標準我哋又點樣去睇？係咪真係去到嗰個水平咧？ 其實乜嘢叫百強大學咧？ 嗱，百強大學咧通常都係用佢哋所謂世界上最多人認識嗰三個即係所謂國際大學嗰啲嘅即係評級，就佢哋就會評啦，就係話邊啲大學咧係成為佢哋評分最高嗰100間，咁就通常我哋講呢啲就係叫百強大學。咁就當然啦，即係我哋如果學術界好多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呢啲嘅評分機構咧都係好多商業嘅機構嚟嘅，亦都好多主觀嘅因素，咁所以咧，其實就裏邊咧就真係千絲萬縷啊！但係咧，我覺得由幾年前開始咧，其實我就好唔同意政府用呢啲嘅商業機構嘅排名咧作為公共政策嘅參考嘅。咁同埋咧，佢哋呢啲嘅所謂單一評分就係將整間大學好多多嘅因素變成係七個或者八個嘅即係評比嘅條件。咁好多呢啲條件咧都唔係我哋辦學真係有心辦嘅人咧覺得係。講得係最重要嘅，咁、但係佢哋好着重，譬如話嗰個研究出版啊、國際學生嘅比例啊、國際老師嘅比例啊，好多嘅資源啊，咁好多都係同嗰個即係資源係有關。咁同埋咧就好危險啊，因為咧全世界即係幾萬間大學，即係唔係話投嗰100間就係好，其他就係唔好啊。咁嗰個都係一個好人為嘅一個即係割切嘅方法。咁所以今次政府话降低门槛咧，其实唔系，反而咧就系唔好去迷信嗰啲即系国际商业评级机构嗰啲嘅评分，就真系咧系其实全世界好嘅大学咧系好多好多好多国家承认嘅大学，本身都系唔错嘅大学，咁就唔好迷信呢啲即系评分机构嘅结果咯。但就我就覺得就唔係要降低嗰個水平，而係唔好盲目迷信啊一啲依啲咁嘅即係即食嘅嘢啦嚇。 啊，咁即係咧就即係調轉頭講，其實咧要針對嗰個學科，針對嗰個行業，揾翻嗰啲好嘅大學， 係啦， 就唔係一個百名裏邊嘅任何嘅學科目都係叻曬噶嘛。 係啦，同埋佢可能大家嗰個比重都唔同，有啲係好研究型嘅，有啲教學型嘅。咁而家喺而家呢個遊戲裏邊咧，一定係研究型嘅大學咧，先至攞到好多嘅研究經費啊，攞到好多嘅論文。咁係咪等於教學型或者平衡型嘅大學係唔好咧？唔係，因為佢攞出嚟嘅人才亦都係唔同類型嘅人才。 係， 譬如美國最傑出嘅學校都是一些最小的，很多都是一些小的叫文理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 他不會玩這些遊戲，因為他是根本就不會、就是、完全不重視這些，但他們的人才呢，我們都公認是應該是最好的人才來的。 明白。 另外也很有趣，譬如美國現在很多間大學包括 Harvard 一些最出名的大學都說明他們是會退出這些所有的即係國際嘅評分機構， 即係唔參與比賽啦， 唔會係啦，唔會 entertain， 唔會去比，因為佢覺得呢啲遊戲根本係冇意思嘅。 哦，我印象中內地都有間大學早期都係咁講，好似去年都咁講， 亦都好幾間即係最出名嘅大學都講明係會即係退出呢啲，以後唔再玩呢啲評分遊戲啊。咁所以咧，即係政府作為一個公營機構咧，反而咧就唔好去介入呢啲商業嘅活動啊，亦都唔好去迷信。應該有自己的睇法啊！我放大個圈，然後去理解多啲咧，其實好多學校都好學校嚟嘅。咁呢個我諗方向係啱嘅。 係。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政府研究放寬高才通嘅門檻咧，擴展到去到咧100強大學以外嘅人才咧都可以申請嘅。咁啊，歡迎打嚟我哋咧，即係熱線18723一傾下。咁啊，何俊文，咁其實我哋都傾到咧，即係嗰個需求問題啦，即係個專才。咁其實睇翻，如果要跟翻施政報告，我哋發展嗰個八大中心啦，包括即係金融中心啊，即係創新科技中心啊， 咁當中有即係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咁以你嗰個觀察，其實而家即係大學，我哋即係本地大學啦，個學科其實邊啲學科同即係嗰啲人才真係應該即係最渴求咧，即係嗰個市場。 係。嗱，而家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最渴求咧都係同資訊科技啊有關，特別即係呢個即係合成式 AI 啊盛行咗之後咧，更加多機構咧係會轉型啊，多啲即係積極去考慮嗰、那個即係變嗰、那個數碼嘅轉型啦。呢、這個都係同全球嗰個數碼經濟轉型係有關嘅、疫情之後亦都係好大量係需求係即係比較熟悉數碼科技嘅人才，譬如我哋講到 AI 啊、數據分析、大數據啊，或者係而家講呢個嘅 blockchain 啊，甚至係即係我哋話 Web 3.0。咁同埋係物流網啊啊呢啲全部都而家係好需要好多呢啲嘅人才，但係咧需識呢啲科技咧就亦都唔係最有用嘅，佢一定有個應用嘅場景，對某啲嘅痛點嘅問題佢係有認識嘅，即係純粹識一啲好深嘅技術嘅，香港未必係好需要呢啲人才啊，但佢亦都要懂啊嗰、那個應用情景先至，譬如話物流業。或者用在藝術，或者用在、一啲嘅金融，咁所以一定要加個應用場景。喺香港而家咧，係一係就好識科技，一係就好識個應用，但係兩樣加埋咧，先至係我哋即係希望揾到嘅人才。咁第二就係當然係而家全世界都係好渴求，就係、是、一啲即係同呢個醫藥或者係健康有關嘅人才咧，亦都係缺乏嘅。特別香港咧，好多後生仔，中學都唔係好想去再讀生物啊，或者係同即係依類嘅科學有關。第三類，我只覺得香港係最缺咧，亦都係比較少人講，就係、是、個文化創意產業嗰方面嘅人才。咁呢方面我哋係低估咗香港嘅潛力，亦都唔係好有系統去培養呢方面嘅人才。咁我希望政府，我都知佢要可能個新嗰個文化委員會咧，會傾緊嗰個未來個發展藍圖咧，但係我哋仲係要追得好快咧，同埋文創人才咧，同科人才咧，佢係需要有一個另外一個機制去點樣去分類，同埋咧嗰啲人點樣去評定佢嗰個經驗、佢嗰個才華咧。好多國家都有，譬如分一級演員、二級演員、三級演員，但香港咧，你做40年都好啦，你嗰個嘅經驗啊，你嗰個成就咧，係冇一啲客觀嘅標準嘅，呢個係比較係即係我哋需要急起直追嘅。 嗱，咁啊，我想問啊，其實頭先你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針對嗰個學科啊嘛，或者個專才嘅即係嘅嗰個技能啊嘛。其實咧嗱，局長啦，孫玉涵咧，其實佢都講過要做好呢個人力資源嘅推算啦。咁其實係咪呢個要同步要快做啦？因為你冇呢個人力資源嘅推算，點可以概括佢講出你要乜嘢嘅學科嘅人才咧？頭先你講啦，其實都要細緻再分析，要描述噶嘛。咁跟住你點可以擴展去乜嘢學校咧？你針對嗰啲學校嘅強項啊嘛，係嘛？呢個次其一，你點睇呢件事？ 嗱，呢個係雞同雞蛋，因為咧老實講，以前政府都每年有啲人力嘅規劃嘅，但係好多嗰啲數字咧，其實都係即係 滯後。 咁同埋咧，個社會變得太快啊！其實我哋所講嘅專業人才咧，就唔係一份工要做好多份，即係好多年嘅。而家咧，嗰啲人咧係跨領域、跨知識，同埋好多新嘅工種不斷演變嘅。所以政府話做人力規劃咧，其實都係有佢嘅限制。反而我哋而家鼓勵學校裏面都係話咧，即係唔好太單一啊！你需要明白科技，但係好重要都要明白應用，亦都要明白好多人民嘅考慮啊，咁就係要唔係借科技，我懂得同人相處啊，同人溝通啊，要關懷人啊。將來未來個社會咧，好多嘢唔使我哋人去做，我哋嘅時間多啲係去同人接觸，去同人分解啊。咁所以咧，即係唔好淨係話一識一個技術，一個知識咧，就等於係將來就係嗰啲人才啦。 明白。 而家多啲係跨學科。 嗱，校長，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啲人才翻咗嚟嘅，或者本土都有啲嘅。問題譬如你頭先講科研或者醫學、生物醫學嗰樣嘢，其實我理解咧，而家做研究嘅人咧，其實坦白講，香港咧人工好低，即係一個博士後咧，都可能講緊係3萬零4萬蚊嘅啫。咁其實呢樣嘢點樣可以又你又要培養到香港有嘅人才，令到可以就留喺度或者有心再做？你如果呢個咁嘅環境點孕育佢哋？但你另一邊係吸納一啲所謂外地專才，咁其實點樣做翻個平衡咧？你自己係咪我哋嘅生態環境都要改變一下先？因為咁咪其實都唔會發展得好啊。 是啊是啊，我想本地那些科技人才呢，当然我想政府都要带头啦，很多项目啊，很多都是给回即是本地的机构和本地的人才，怎样去给多一些机会去你实习和应用到他们那些研究。那这个是此其一。第二呢，我想政府特别今年都讲到紧要，就是吸引很多外资科技的财团来香港落户啊。咁佢如果能夠帶到一啲資金同埋帶到一啲人才入嚟呢，我諗一定係對香港本土訓練嗰啲人才呢係有好多機會呢可以融入到佢哋嗰啲嘅科目裏面。咁、但係亦都全世界人才係流動㗎嘛，即係你吸引亦都有人離開。我哋而家急就話呢，離開嘅可能會多過係入嚟。咁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仲有好多社會嘅配套啊，我哋呢个地方系咪适宜宜居啊？啊，同埋我哋嗰个人工系咪真系可以老板赚少啲啊？可以俾多啲前线嘅员工去，同埋俾唔俾到机会去实习，俾唔俾机会去晋升？咁呢个都系一个生态系统啊，系即系要去一齐去谂，就唔可以好单方面或者一厢情愿咧啊！我即系攞嚿钱出嚟啊，嗰啲人就会嚟咗。佢都未必留喺度嘅，咁即係我哋好多嘢，譬如包括而家嘅政治氣氛啊，好多嘅即係做科研嗰個自由度啊，佢可唔可以喺香港做科研，可唔可以買入到一啲西方嘅科技咧？咁我諗政府一定係要去全盤去考慮，同埋而家同埋同新加坡去競爭人才啦。咁我哋真係要去分層去理解我哋喺邊方面係做得唔夠，就唔係咁單方面，就係話即係你吸引啊，同埋係俾高啲人工。我諗好多其他嘅即係唔可以計量嘅因素咧，一啲比較軟性嘅因素咧，我諗政府比較少睇嗰方面啦。 OK， 明白曬。 好，咁啊，多謝何俊文校長啊，何俊， 好啊， 咁啊，多謝曬。咁啊，何俊文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咁啊，頭先何俊文都提到咧，即係其實即係你搶人才、吸人才咧，其實同時間其實都係要 保人才， 方法保我哋人才係咪先啊？ 係啊，我哋成日都講噶，阿特首都講保人才嘅。不過而家人才除咗環境因素、氣候，甚至乎生活空間、人工啦，即係我點解理解到好多科研人才咧，年青人咧翻嚟想做科研，但人工太低啊。 嗯。 真係你唔想留喺嗰啲環境做㗎。咁但係呢啲人才，如果我哋保留喺度呢，係非常之有貢獻嘅。咁點解政府喺個架構上唔針對性調整呢？咁呢個位你唔好只係用高薪請出面人啦，自己人點樣去俾好啲嘅吸引力佢啦。 冇錯冇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返嚟再傾。 想說基本法， 用相片去講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会有普通话版，用不同语言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大家好，我是施冰冰，我拍下这座曾经是立法会会议厅的终审法院，是我们基本法精神得以传承下去的最好见证。 想说基本法普通话版，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依家我哋係傾緊咧，政府研究放寬高才通門檻啦，去到即係擴展到100強大學以外嘅人才咧都可以申請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想發表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1傾下嘅。咁啊，頭先啊何巨業我哋傾到話咧，即係究竟如果作為僱主應該點樣去揾呢啲高才咧，咁啊高端人才咧，咁啊，不如我哋揾翻啲即係熟悉人力資源嘅朋友傾下。 好啊。 咁收音機旁邊咧有。环球管理资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汉祥，李汉祥你好， 系、hey, 大家好， 系李汉祥你好， 李汉祥你好啊，咁啊，我哋想即系倾下咧，咁其实头先我哋即系都有提到即系高才通即系门槛话研究放宽啦，咁但系我哋都关注一样嘢就系、是，就算佢哋入到嚟啦，咁其实即系我哋点样去揾到呢啲高端人才，同埋就系话呢啲人才嗰个即系职业咧，即系暂时我哋睇唔到啲资料，咁作为雇主我哋可以点样即系点样揾呢啲人才咧，同埋知道佢系咩职业咧？ 其實你問得非常好嘅，因為呢而家政府呢就好高效地呢就批咗幾萬個高才通計劃嘅申請啦，咁即係有幾萬人攞咗入場券啦。咁但係呢幾萬人攞咗入場券呢，佢嚟唔嚟香港，幾時嚟，同埋嚟到香港 揾唔揾到工呢，其實先至係最重要嘅 KPI 嘛。 冇錯， 因為我哋最主要呢就係幫僱主解決人才方嘅問題。咁但係呢，我都同好多僱主去傾談過呢，我話喂，有幾萬人有入場券，你知唔知道去邊度揾呢幾萬人啊？咁樣。咁似乎目前呢，好多僱主都摸不着頭腦啊，佢哋冇資訊呢去主動去揾呢幾萬人去搶佢哋過嚟。咁即係個狀況呢，就係目前有人揸住幾萬張入場券，但係僱主就唔知道去個大海邊度撈呢幾萬人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政府其實係可以做多少少嘢呢，令到僱主多啲資訊去揾到呢班人呢，先至可以幫助到僱主去解決人才方嘅問題。 啊，呢、這個絕對我都覺得係啱嘅。不過咧，嗱，我哋有幾類嘛，譬如 A 類就係佢本身賺得錢多，250万嘅啦。咁呢 A 類同埋你 B 類就係你八強大學畢業嘅啫。咁其實係你揾佢或者佢接觸啊，俾機會佢哋去揾工嘅平台係咪要唔同啊？即係你有啲嘢你可能 A 類嗰啲嚟，可能都好有創造力嘅，但 B 類嗰啲主要都係要打工嘅。咁其實係咪要用唔同渠道揾到佢，俾佢接觸啲僱主先？ 我又覺得呢，那個渠道呢又未必要話斬得好細。譬如我將個好簡單嘅建議，我成日都同政府講㗎啦，就係、是、高才通計劃呢，所有人士都係透過網上申請㗎嘛。 係。 咁其實啲資訊即係話已經喺政府個系統裏面。咁點解佢唔可以呢係做一個公開嘅資訊平台，咁而將呢啲咁樣嘅攞到入場券嘅人呢，佢哋嘅一啲個人敏感資料，例如姓名我查咗佢，例如性別、年齡我全部查咗佢，但係我作為一個公眾人士，包括僱主呢，我就可以喺呢個資訊平台見到，哦，呢個人喺邊間大學畢業，做咗幾年嘢，有咩專業資格，大概做過啲咩公司嘅經驗係點樣。好啦，如果我係僱主呢，我期望呢個平台只有一個好簡單嘅功能嘅啫，就係俾我一個留言嘅功能。我就留一個訊息俾呢個嘅人才，人才可以編碼㗎，你唔使講名㗎，13792468000369。咁我留俾阿007啊，我係乜乜公司，我嘅姓名係咩嘢，我而家嘅工作性質就係咁樣啦，你有興趣請你覆我。咁樣做法時候，第一唔會泄漏任何嘅個人私隱，第二唔會強迫性㗎，00369收到嗰個訊息之後佢可以唔覆㗎嘛。咁但係咁樣嘅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平台公開資訊呢，係方便啲僱主呢公平地呢去接觸到呢啲人才，搶呢啲人才。咁同埋除咗幫到僱主之外呢，我覺得都幫到政府喎。因為點解呢，你可以諗下，可能過了半年之後呢，政府可以做個數據分析啦。哦，原來00369呢就有2000個僱主留口信俾佢。但係007呢竟然得兩個僱主留信息俾佢喎。某程度上咪可以反映得到，哦，邊一啲嘅人才真真正正係香港所需要，受僱主歡迎。而邊一啲人才，就算你批咗佢啊，佢肯嚟香港啊，其實都冇僱主揾工俾佢做嘅。所以我覺得政府做得一個簡單嘅一步咧，就已經便利到去搶人才。 係。 今日李向祥可唔可以同你即係快講下，係咪而家就需要放寬即係高才通嗰個即係申請門檻，去到一百強大學以外嘅即係條件咧？即系而家呢个时候， 我就唔会用放宽嚟形容，反而咧，我会觉得咧系扩阔咗我哋去抢人才嘅范围。因为始终咧，我哋会有一啲人才咧，佢未必喺嗰个八强大学里边毕业，但系其实佢可能咧都系好有经验。尤其是咧，作为一啲资深嘅行政人员咧，雇主好多时请人最重视系咩嘢咧？其实并非系佢个学历嘅，而系佢毕咗业之后做啲咩公司，累积啲咩经验，嗰、那个公司嘅背景实力系点样。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咧，佢畢業之後唔喺一百強大學，但係咧佢做一啲好大嘅公司，佢相關嘅經驗好豐富，好有成就。咁樣嘅時候，其實僱主咧係更加需要揾呢類人。所以如果將嗰個擴闊咗，非一百強嘅大學咧，反而令到僱主個選擇性會多咗。 明白。我想問下李克祥，你有冇了解到譬如啲大型嘅商會或者啲專業嗰啲嘅協會組織咧，有冇針對埋一齊或者夾埋一齊傾下？點樣可以針對性去揾呢啲人才，有冇商量下呢個所謂嘅招攬嘅平台咁樣嘅？ 嗱，啲商會咧，我就暫時未同佢哋討論到呢個問題。但係正如我所講咧，我覺得就無論僱主同商會咧，而家都係冇一啲攞到入場券嗰啲人嘅資訊。咁所以如果政府真真正正令到呢個計劃落到地，幫到僱主咧，佢真係要將某一啲攞到入場券嘅，唔係某一啲，係全部攞到入場券嘅人咧，都將佢嘅資料能夠讓僱主去接觸得 好。咁啊，多謝李向祥，因為時間關係，咁我哋要即係聽下即刻通識，有機會我哋再傾過。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有车龙了，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大家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咁有我同何巨业，你自己同何巨业主持节目嘅，咁何巨业，咁呢一次我哋倾个话题呢，即係同你都有啲关系㗎，因为即係仲包括关系埋即係旺角区啲街坊啊，即係同埋好多旧楼嘅业主啦，咁或者立案法团都可能会关心嘅，咁就係讲緊呢旺角道嘅保安大厦呢，即係朝早又再有呢、這、一个即係石屎剥落，咁因为佢星期日呢先至出事嘅，有即係石屎剝落，咁啊，即係隔幾日又嚟啦。咁因為我知道你今日咧就落咗，因為我個拍檔咧即係何巨業咧，本身都係建築即係測量師啦，又係即係香港測量師協即係學會嘅前會長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今日有事發生咧，你又我就你落咗去現場喎。咁我同我哋即係講下，其實你今日落到去即係旺角道保安大廈嗰度即係視察咧，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係啊，今日咁就禮拜日咧就有嚴鳳就跌咗落街啦，咁亦都有啲其實咧就唔係石屎嚟嘅，其實咧以我自己觀察到咧就係一啲接駁嚴鳳同埋個外牆咧中間咪一個接駁位嘅，其實咧就嚴鳳接駁唔到外牆密口嘅，其實靠一啲嘅英泥沙批檔咧係填翻個空間，就等啲水唔會滲喺個接駁位嗰度嘅，咁其實擋水作用，咁其實跌一個嚴縫跌落去，就連埋嗰啲嘅批檔料都全部跌埋落街啦。咁就禮拜日咁嘅狀況啦。咁今朝咧亦都出現咗咧，就有啲嘅似乎係啲批檔料有部分批檔料就跌咗落去馬路中間。咁但係即係個數量細好多啦，咁同埋個冇咁大塊。咁其實呢、這個大廈咧，其實我就講下俾聽眾聽下啦。其實就佢有16層高啦，所謂但喺16層有個單位咧嘅嚴縫咧，呢、這個就屋署都確認咗咧，係一個僭建嘅嚴縫咧，就跌咗落街。咁佢跌落街嗰陣咧，就其實就因為本身嘅。以我理解咧，即係個嚴縫嘅承托即係出咗問題，咁、那個支架就唔夠力，咁就自己跌啦，跌埋咧就另外其他嘅相關嘅材料都跌埋落街啦。咁啊，對個大廈嘅整原有結構咧，我就都睇唔到係咩大問題。不過問題咧就係嗰座大廈咧，其實喺外牆所見都有好相當多嘅嚴縫嘅。咁我理解應該都冇批准嘅。咁其實咧就係喺隔離左右跌咗嚴縫嘅單位隔離左右左右兩邊都有一啲嚴縫，我相信都係冇批准。所以咧其實再者都見到個大廈外牆咧我用望遠鏡睇啦，睇得清楚啲啦，就係有啲裂縫啦，啲批檔面有啲稍微鬆脱嘅跡象啦。咁其實咧都睇到外牆老化啦。咁嚴縫亦都有一段歷史咧，亦都好多嘅支架都生鏽，咁所以其實咧有啲不穩妥嘅啲材料跌落街咧，尤其是加埋而家天氣又打風落雨嘅情況之下類似啦，咁咪濕咗水又重，跟住乾咗又有一個壓力出現咧，咁就有機會啲材料會鬆脱，咁就跌落街啦，正成一個風險。咁情況就係咁啦，咁大家就擔心啦，會唔會再有嘢跌啊？咁樣 係啦，咁因為即係保安大廈呢個事件咧，其實都有啲即係我哋關注嘅，即係關注點啦，就係、是、其實屋宇署人員應該就星期日即係出咗事都會去睇噶嘛。係咁，其實點解睇完 咁其實係咪冇發現到即係因為即係照頭先我哋即係開麥前大家傾咧，其實都係喺十六樓嗰一層，即係頂樓嗰度，即係有石屎或者有一啲即係頭先你講，即係我批檔啦，即係物料跌落街咁樣啦。咁其實屋宇署人員其實星期日佢去即係視察嗰陣，其實佢係發現唔到，或者點解即係唔會睇到呢個情況咩？ 嗱，我理解咧，即係當然我都唔係在場睇住屋宇署嘅同事係或者嘅人員去處理啦。咁其實咧就理解佢就移除咗嗰個剩餘喺外牆嘅一啲嘅材料嘅，譬如佢因為好明顯見到嘅天台好似有啲嘅防水材料啊，就覆蓋緊個外牆。咁岩房跌咗噶啦，咁可能仲有少少嘅剩餘嘅一啲嘅批檔材料啊，咁可能移除咗。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譬如隔離左右嗱，左右兩邊仲有個單位頂嘅岩房，其實咧嗰、那個隔離左右單位頂連接住跌咗落嚟岩房嘅位置，會唔會有啲嘅材料當其時可能係冇特別出現問題，但係而家再過幾日會出現鬆脱咧，或者係咩原因？而家係咪嗰啲跌嗱？我哋都唔知嘅，係咪十六樓嗰、那個？肇事單位嘅左右隔離嘅岩縫跌，或者係嗰個單位嘅剩餘嘅材料跌，我哋都唔知道。但係問題在於咧，當其時可能移除咗明顯嘅，但係咧仲有冇啲可能係隱藏咗或遮蔽咗睇唔到，我哋都唔知啦。咁我諗要等屋宇署佢哋嘅同事即係交代翻啦。咁但係其實，但係我哋要睇到咧，天氣再有幾日嘅風吹雨打咧，其實對有啲材料咧就都會開始有其他位置會有鬆脱嘅。所以其實我哋就成日都話，唔係話你今日做完嘢冇事，其實長期要睇住，除非你有一個完整呢個維修，你就會放心啲啫。 咁事件都係牽涉到即係樓宇保養嘅問題啦。咁睇翻保安大廈呢一個個案，佢本身即係個樓齡都有57年。咁其實即係睇翻佢其實資料咧，就睇到佢2014年咧已經係收到即係政府發俾佢嘅強制驗樓通知嘅。咁其實即係應該2014年咧，佢就收到通知係要驗樓噶啦。咁但係睇翻資料咧，佢係去到即係2021年咧，佢先向即係當局去申請修葺資助嘅申請，咁啊批咗，咁啊佢今年3月咧先交驗樓報告。咁即係嗱，如果就咁睇個時序啊，咁其實2014年。去到2023年咁相隔都即係差唔多有9年嘅時間咧，佢先至即係有個驗樓報告咁樣。咁其實即係你係呢方面嘅專業啦，其實即係點解會搞咁耐，即係會先至會去到驗樓咧咁樣？ 嗯，其實咧就本來啦嚇，法定通知嚟嘅，每一個呢啲嘅強制驗樓法定通知咧，都定咗時限嘅。標準嚟講啦，就係譬如3月內你就要揾到個註冊檢驗人員。去進行個檢驗，跟住咧就半年裏面你就要做好個報告，跟住1年裏面咧你就做好個維修。咁當然啦，呢個喺個法定裏面標準嘅要求，當然啦就希望係嚴謹啲嘅。咁事實上咧，我睇到好多樓宇，你譬如有翻10几层楼咁多業主，其實你咁短時間處理唔到嘅，咁所以都需要啲時間。咁但係法定命令就有咁嘅時限，但係除非你有一個合理理由，你可以申請延期。咁當然啦，屋宇署都會酌情去處理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由2014年。去到2023年先交到報告咧，嗱，怎睇呢個過程咧？9年就似乎就係相當長啦。 嗯， 當然啦，嗱，早期咧就我哋出現好多問題嘅，因為好多舊樓檢驗咧，其實你大家要業主同意啦，最初期大家可能未必有共識。咁跟住揾資助嘅情況之下咧，需要時間，跟住咧可能有啲業主咧就唔係好想去做住。咁咧就拖到一個比較後嘅時間啦。咁問題就在於呢個大廈當其時啲業主係咪有盡力去處理過咧？定係話因為有其他客觀因素所謂合理嘅辯解令到佢延遲咧？咁我哋真係要佢自己先可以交代到啦。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咁依家我哋系倾紧咧旺角道保安大厦，再有一啲即系外墙嘅即系维修物料剥落啦，咁或者一啲物料剥落，咁啊，因为都系星期日发生事故啦，咁跟住即系几日又再有一啲即系物料跌落街咁样，其实即系对于街坊行到嗰个地方都惊，因为你即系都系啲繁忙道路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对于舊樓維修啊，或者你係保安大廈嘅業主啊，或者係租客啊，對於佢個樓宇嘅維修啊、檢查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傾下嘅。咁啊，我哋先接聽一下即係嘉賓電話啦。我哋先同啊李偉峰油尖旺區議員傾下嘅。李偉峰你好， 你好， 係李偉峰你好， 係啊。咁其實你有冇落過去現場睇過啊？即係就住呢一個保安道大廈嘅事件。 我星期一就有落過去，今日亦都有落過去嘅。咁、星期一嗰個觀察就估係咪就僭建物啦。咁跟住因為其實我哋7月18號呢啱啱區議會都會有房屋嘅會議，咁就其實我都入咗紙問屋宇署，不如上嚟交代一下件事啦咁樣。跟住佢就喺星期一嘅漏夜就即係好詳細出咗個新聞稿啦，都交代咗嗰件事啦咁樣嘅。 咁啊，李慧峰，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講下咧？即係保安大廈咧，即係呢個情況咧，其實因為本身頭先我有傾過啦，嗰、那個樓宇本身去2014年就已經有個驗樓通知，即係要強制驗樓啦嘛。咁其實即係隔咗咁耐，其實啲即係業主立案法庭，其實佢有啲咩困難咧？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喺錢方面啊、資助方面啊，即係有咩困難令到佢哋即係要即係我哋咁睇，好似拖好耐先至會即係做一個即係驗樓啊咁樣。 首先咁樣嘅，因為嗰個區咧就而家係白區嚟嘅，咁佢哋可能接觸區議員嗰度都有啲困難啦。不過就都成個令都差唔多拖咗10年啦。咁通常咧，如果一啲舊樓嘅情況咧，就係、是、業主通常都唔係好理嗰啲嘅通知書嘅。咁跟住可能會有一啲真係落手來逼迫佢啦咁樣樣。咁都係有相同嘅問題，就係、是可能嗰個大廈係住嘅業主又年紀大啦。咁有啲就直頭係淨係做租啊，即係自己唔喺度住嘅，咁就唔係好關心同大廈啦咁樣樣。咁同埋呢，我哋而家要做大維修呢，係一定要經過業主立案法團啦，開業主大會嘅。咁首先就要睇下嗰棟大廈有冇業主立案法團先啦。咁呢棟大廈係有嘅。咁而佢亦都可唔可以好順利咁樣樣開咗啲大會？因為每次開大會呢都要有10% 嘅業權份數先至可以開到嘅。咁通常你唔好話呢啲樓啊，就算我做富榮嗰邊一個居屋單位，其實佢哋成日都會流會，都係有 call 臨嘅。咁就拖下拖下啦。咁同埋點解我估點解會有一個咁長嘅時間呢，即係咁長都未屋宇署都未處理呢？第一就即係疫情3年啦，咁有一啲嘅其實有啲嘅大廈係唔夠膽開會，因為佢哋驚開會就會即係會交叉感染啊咁樣。我哋自己都試過一啲嘅法團，佢想話開會，喂唔得，突然間有一個又中咗，跟住我哋要成個大廈消毒啊咁樣。咁其實佢有困難嘅。第二呢就係、是其實政府即係經市區重建局咧，係會有一啲嘅資助嘅。咁、那個資助金額通常都係唔夠噶啦。咁同埋咧，因為嗰個資助金額咧，除咗可以係俾一啲年長嘅業主申請做公用部分之外咧，其實佢哋內部咧，即係佢哋屋裏邊嘅一啲小修小補咧，其實都可以用嗰筆錢嘅。咁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嘅老友記咧，就會覺得喂，咁嗰筆錢我不如留嚟自己用咗先啦，咁樣樣。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集錢嗰度會有啲困難啦，咁同埋呢其實大家就好似唔係好記得，即係其實政府除咗呢個資助方面之外呢，係有啲低息貸款嘅，不過一講到話有低息貸款你要還錢呢，咁大家就唔好願意㗎啦。 我想問下李偉峰啊，其實咧就我知即可能係早段時間你未必接觸過呢啲業主啦。咁啊，其實你而家有冇收到信息咧？就話嗱，其實2014年佢收到通知啦，跟住嗱，我哋疫情都係講緊係2019年甚至尾啦。咁其實嗰度中間都有成4年多嘅時間。佢哋嗰4年多有冇即係都討論過或者籌備過呢啲嘅所謂嘅驗樓嘅工作咧？其實你有冇理解 咧？一個大廈咧，我就真係冇接觸過嘅。 哦，明白。 因為我個區太遠，我去旺角嗰邊，佢而家去到太子嗰邊。 明白，明白。 咁咧，但係普遍嚟講咧，因為一啲嘅你接咗呢個屋宇署嘅通知之後咧，咁屋宇署其實佢都會定期是問究竟棟大廈會唔會有啲咩做嘅？ 哦，有催促下嘅， 即係久唔久都會催促下啦。咁通常如果見棟大廈有嘢喐緊咧，其實佢哋就都會睇翻嗰個結構係咪真係去到頂唔順先啦。咁如果頂唔順嘅話，咁佢哋就會自己就會即係個力度係會大啲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佢哋都會容許嗰個大廈係去自己去處理嘅，因為畢竟即係香港係都係講緊呢個資本主義啦。咁其實棟大廈嗰個維修啊責任始終都係喺個業主上面，咁屋宇署都係一個監察嘅角色，所以就未必會去到咁緊張嘅。 或者咁你喺你接触嘅区啦，嗰啲嘅旧楼，如果要进行呢啲验楼或者维修咧，嗱，其实佢哋开会系有困难啦，大家都讲啊。咁其实你所理解咁最终法团佢用咩方法可以推动到啲业主可以嚟？傾傾呢個工作啊，咁你成日拖都係唔係辦法嘅？咁有咩橋佢真係咪做得到咧？ 嗱，最差嘅狀況即係好普遍啦，應該話通常咧就係真係屋宇署出到個命令係要告人啦，或者要罰錢啦。 嗯， 咁去到好緊張嘅狀態咧，業主先至會肯去正視嗰件事嘅。 嗯， 咁一般你話我有個通知叫你，喂你差唔多夠三十年樓型好驗下咯，哦咁咪等下咯。但係嗱，依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係即係簡單啲，好似依棟大廈咁樣，三十年樓齡要驗樓，即係做強制驗樓，其實都要經過一大堆嘅，即係又要開會，開業主大會啊， 明白 啊，然後就揾聽打啊、成啊嗰堆嘢，嗰度都已經未必開得到噶啦。 嗯， 即係話連驗都未必驗得到嘅時候，咁後面嗰啲後續係更加做唔到咯。 明白。 咁李慧峰，因為嗱，睇翻即係旺角道保安大廈咧，佢嗰個位置咧，其實即係因為我以前都住旺角區啦，咁其實都係都係繁忙噶嘛，即係有車有人行咁樣。咁其實因為油尖旺區都有一啲咁樣嘅地區，其實都好多即係超過三十年啊、五十年樓齡嘅即係舊樓啦。咁其實都可能有機會有嗰個樓宇即係需要維修啊、修葺嗰個問題。咁其實如果就你嘅接觸，其實即係你接觸嘅大廈嘅樓務法團啊，或者啲街坊，其實有冇即係都同你反映過話，其實即係都喺嗰個樓宇嗰個即係維修啊各方面都遇到問題，即係有擔心啊，即係會唔會有嘢跌落街啊，即係整親人啊，甚至乎自己行街都要驚啊咁樣咁嘅情況咧？ 好坦白講啊，通常如果傳媒好似今次咁樣樣有一單咁嘅事嘅時候咧，業主就會相對緊張噶啦。咁跟住平時咧就都唔係好緊張嘅，就算即係佢見到可能條樓梯有細石屎剝落嗰啲，佢哋都唔係好緊張嘅。 嗯， 即係依個係香港，即係我覺得做咗咁耐，即係一個普遍嘅習性嚟㗎啦，大家都係慣咗件事。咁同埋因為其實香港嗰、那個即係你而家我哋就算油尖旺裏面咧，好多嘅樓宇咧，其實都唔係個業主本身自己住。 係。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嗰個要維修嗰個嘅意識咧就低啲嘅。咁租客嚟講就話：，我都走得㗎啦，都冇乜所謂啦咁樣。咁所以就係一路都係咁嘅情況，就越嚟越惡化啦。 嗯。咁啊，李慧康，咁就住其實即係始終樓宇嗰個維修，即係雖然你話即係有啲業主即係唔係個意識可能唔係咁強啦，咁租客又未必即係咁上心啦。咁但始終都牽涉到即係如果人行喺街度啦，或者真係業主到時真係去個單位出事，好似即係旺角道呢個保安大廈，佢有外牆一啲物料跌落街咁樣，咁即係好彩又冇揼親人啦。即係今朝即係嗰個情況。咁但如果話即係揼親人，咁其實理論上應該都佢個業主都可能會有啲係咪都會有即係責任佢需要負嘅咧咁樣。 依個位咧就真係要睇下佢哋嗰個保險係點樣做嘅。因為依一個大廈嘅外牆咧通常就係公共部分，因為油尖旺有啲好複雜，有啲個佢哋用嗰啲一蚊嘅租一蚊嘅契咧係 買咗外牆， 走業主嘅，有啲就有啲個外牆咧就已經係成棟大廈嘅。咁但係依一個位咧，今次跌落嚟佢即係屋宇署講啦。就話呢一個係僭建物嚟嘅，咁僭建物咧個保險包唔包咧就係一個疑問啦。咁就會令即係、就是、令到就大家就會有爭拗，即係如果跌落嚟，今次好彩就冇人命嘅傷亡啦。咁如果大嘅話，就係、是、要睇下即係其實成棟樓嘅業主係要上身嘅，只係個分擔嘅責任係點樣樣咯，就唔係話可能好似傳媒講話，佢拉咗個業主同埋拉咗個大廈法團主席，咁就好似完咗件事。那個法團主席只不過係代表棟大廈去管理嘅啫。但係如果有人命傷亡，就好唔好彩啦。佢可能即係要負翻呢個刑事責任，因為佢管理不善。咁但係如果係民事方面或者金錢上面嘅責任咧，係成棟大廈都要負責嘅。 嗱，正正喺呢個位啊，李慧峰。其實我就想問一下咧，你認識你個區嘅業主咧，其實佢哋知唔知道自己承擔緊一個大嘅責任㗎？即係如果有意外發生，佢哋真係有咩風險要承擔咧？其實一般業主你接觸嘅，佢哋明唔明啊？ 我哋以前做嘅咧就都知嘅，因為咧十幾年前到我哋就已經開始幫啲街坊做啦。咁十年前到就嗰陣時就講緊第三者責任保險啦。咁嗰陣時就係 有做過嗰批嘅時段嗰啲業主咧，其實都已經好清晰，即係嗰陣時嗰啲法團，因為佢哋揾佢哋知道個責任好重， 係 又揾唔到保險公司去做。我曾經做過咧，就係嗰年嘅12月31日，差唔多係同大家 countdown 倒數嘅時候，我仲同個法團開緊會，佢哋揸住封信，揸住封辭職信。因为如果去到1月1日咧，佢哋就要自己上晒身啦。因为佢哋买唔到保险。 明白。 跟住嗰阵时咧，我哋逼迫到民政处，佢就揾咗一批嘅保险公司落嚟啦，同佢哋倾。咁嗰日都倾咗几个钟头，最终系做到呢一 part 嘅情况。咁栋楼就买到第三者保险咯。 系。 咁但系话，如果好似今日咁样，佢话栋大厦即系一个业主，佢其实佢哋个人理解就系、是，喂，栋大厦里面嘅事发生就关我事嘅啫，栋。外牆嘅嘢，咁咪等法團教咯，或者係等其他人教咯。佢哋唔係好意識到自己會即係上身嘅。 嗯，好，咁啊，多謝阿李偉峰嘅電話，咁啊，下次我哋再傾過下呢個話題。 好啊， 唔 該曬。李偉峰咧係油尖旺區議員，咁啊，何議員睇到即係其實即係李偉峰所講，即係有時啲街坊即係如果係舊樓業主咧，佢都未必。即係個意識上，似乎對於個樓宇維修都唔係話咁重視住。 係啊，尤其是我諗就以往冇接觸開樓宇管理嗰啲咧，更加唔知啦。同埋咧，佢哋唔好忘記啊。其實有啲嘅自己嘅窗户啊，或者自己僭建物咧，其實可能係自己要承擔曬成個後果嘅。咁同埋或者法團啦，法團其實大家有冇支唔支持個法團嘅工作啦？其實我哋成日講有法團有主席都好啦。你其他業主唔同意其他所有細節咧，其實佢都即係寸步難行嘅。 同埋要開會啦， 又要開會，責任又佢哋承擔，但係佢。行使唔到佢嘅权啊，咁点样帮到个大厦咧？系啊，一个困难嚟噶。 咁所以听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欢迎打嚟我热线18723111倾下嘅。咁啊，我哋呢个话题我哋会继续关注啦。咁先听一节新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繼續係傾咧，旺角道保安大廈咧有即係再有外牆嘅物料咧就剝落啦。咁其實事件即係除咗即係保安大廈嘅業主或者即係租客關事咧，其實即係舊樓嘅即係業主啊或者租客咧都關事，因為牽涉到個樓宇嘅維修啦，咁同埋強制驗樓嘅時間，咁又要應該要即係收葺啦，即係又要驗樓要收葺啦，咁所以呢啲都係牽涉到即係除咗本身嗰個單位嘅即係安全咧，咁其實佢牽涉到即係其他即係市民嘅安全，咁啲街坊行。 絕對係啦，外牆公眾安全係密切息息相關嘅。 係啦，所以除咗樓宇保養，仲有其他即係行人嘅安全啦。咁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保安大廈嘅事故咧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1傾下嘅。咁我哋先聽下聽眾嘅咩意見啦。接聽下林生嘅電話，林生你好。 兩位 係林生你好。 就咁啊，就嗱，我嘅睇法咧，就即係如果你真係見到眼見到嘅危險咧，即係譬如。市民睇到或者路人睇到都好啦，咁就設個消防員搞佢先啦。嗰啲咁啊，即係話就輕強啲咁樣。如果呢個真係大單啲嘅，咁啊叫個屋業主做咯。 咁阿林生，我想知你本身係咪都住喺啲舊樓嘅，即係舊樓啊？你係咪舊樓嘅住？係 啊，我哋拆曬啦。 哦，你之前係住邊區嘅舊樓？即係嗰即係啲維修啊，各樣點啊？ 少少秘密俾我保留啦。就即系拆晒啊！嗰啲以前嗰啲骑楼嗰啲拆 咁。咁但系即系当时即系需唔需要有即系南岸法团大家要开会倾啊？头先我哋都有讨论过，即系旧楼即系牵涉到 你即系屋宇署话叫我哋拆，我哋就拆，好听话嘅。咁啊系啦， 有呢啲咁嘅业主好啦， 搵少咩小型工程嗰啲人嚟拆噶啦，系啦。 咁你當時傾嗰陣會唔會有好即係有冇試過流會或者去揾工程商？即係你招標嗰陣，其實即係係咪都即係傾好順利？ 大單嘢就係會，即係大維修嗰啲咪要啦。 嗯，你有冇做過大維修？你有冇做過大維修啊？當年 做過， 嗯， 做咗啦。 哦，咁 而家講翻嗰啲而家呢個咩嗰、那個大廈 保安大廈 係啦，有冇淨係關注我啊？你關注其他人啊？咁样嗱，你即系如果你轻强啲，你咪搵消防处去拆咗啦。有啲拆唔到咪 建屋業主要拆啦，咁拆咗你同嗰個業主掛鈎啫嘛，啲錢咪同佢攞翻。佢就算爛到冇啊，一幅重建啊，咁仲有值價值噶嘛，買出去嗰啲仲有地權噶嘛，咁喺度攞翻咧，你唔使驚佢攞唔到。咁如果你覺得嗰度大廈危險嘅，你咪整個同佢搏，整個咩臨時任棚啊，即係騎樓咁樣，即係你揾根支柱整頂住，咁揾啲工字鐵咁整咗個任棚喺度，即係唔使揼到啲人啊，嗰啲人。都是个社会资源来的嘛，他们都可以帮社会做事，就算他没有事做他是废的，那他都会有做实，就是会买东西，买东西是一个消费者来的嘛，那还有那些殡仪业啦。 是靠他们的，好，多谢林生收到你的意见，多谢林生的电话。林生认为其实应该部门方面应该都要主动一 点。其实你自己其实有的，其实好像恕我理解，对于一些譬如僭建物甚至乎外墙有些明显的失修，有些紧急的工程，他们可以自己有政府承建商去处理的。但处理都是移除一些即时的风险或者危险，保障公众安全先。往后长远维修都是业主要负责的。这个移除费用呢，有机会去啲业主收翻嘅，唔净止收翻费用，可能有啲嘅行政费都加埋。咁其实呢啲系有嘅，不过问题就系我谂都要睇下啦。如果危急嘅，政府屋宇署应该要介入啊。但系重点系，你其他嗰啲，如果啲业主唔做，咁系咪要屋宇署完全即时介入咧？咁样其实可能要头先翻到去李慧峰咧，其实佢提过一样嘢嘅，点样可以逼到业主做咧？就似乎好似差唔多去到检控啦。是吧，去到你检控啦，真係可能要上庭啦，可能要有机会罚款啊，或者定罪啦，咁佢哋真係啲业主就开始紧张啦。咁我似乎依家反映緊一个背后嘅情况呢，就係、是、有我哋有法例嘅。可能政府都系一路希望业主改变个文化，有少少容忍，俾啲时间去处理。但去到个位系咪要一个比较积极嘅同埋严厉啲嘅检控，咁先可以喺短時間裏面再解決到我哋而家積累咗咁多年嘅樓宇維修問題呢？咁檢控係一個，係咪一個我哋一個要考慮嘅？咁但係檢控點樣持平呢？我諗就一二討論啦。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除咗保安大廈嘅事故啦，樓宇舊樓嘅即係維修啊、驗樓啊、修葺啊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大家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我是 Kiko 全城， 我是新闻天地的， 我是电视部的， 我是外景摄制及照片组， 我是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交通组的 Irene。 以下不是交通消息报道，记得很多年前一次现场的直击报道，当日屯门大塞车，我自己是全程坐在电台车里面，几个钟动都不动，差点搞到 book 了同一个车的广播处长没车用，真是一额汗啊。咁紧张刺激嘅报道工作，未来就要交俾年轻嘅同事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经典广播剧《六月桃花》，1989年作品， 能够做到成夫妻就系缘分啦。真系唔知要几多世先收得到。 曾月娥， 啱。如果唔系嘅话，世界上咁多有情人，就唔会做唔成夫妻。 刘超文领衔主演，7月3日起经典重温《六月桃花》。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何個月咁啊？保安大廈嗰個事故咧，屋宇署就即係有最新嘅新聞稿， 啱啱出咗喎。 係啦，咁啊，即係新鮮滾熱辣，就講緊出事嗰個單位咧，其實同星期日嗰個單位咧就係同一個單位嚟嘅。咁而家就講緊即係佢哋講緊嗰個裂痕咧，即係唔排除都係即係會受即係大雨同埋高温天氣影響，令到即係外牆嗰啲批檔咧就剝落。咁啊，同你嘅視察啊或者個估計都有即係接近啦，咁樣係啦。咁而家即係屋宇署又講緊啦，就會嚴肅跟進事故啦。咁亦都要求個立案法團咧係要即係提交工程嘅時間表，因為本身佢驗咗樓噶啦。咁但係佢其實要傾嗰個即係招標進行嗰個修葺啦。咁但係點樣個時間表係點樣呢？咁而家就屋宇署就要要求法團咧，就要提交呢一個工程嘅時間表。咁啊，當然就要盡快即係維修啦。咁同埋要遵守嗰、那個即係條例嘅規定啦。咁即係呢方面其實應該即係而家就真係好似頭先我哋即係休息前傾啦，就話即係啲業主真係要見到有事發生，咁可能就會緊張啲。咁而家即係 睇落去就即係屋宇署應該就仲有一個講法，就係咧佢哋會覆檢咧全港尚未履行咧公用部分強制驗樓嗰個法定通知嘅大廈名單，咁啊就會調配啲人手咧去加強嗰個執法行動。 嗯，可能要就係高風險嗰啲地位置嗰啲嘅大廈，可能要快啲去可能係進行檢控啦，如果唔係就好難再。促使係快啲完成工作。不過諗嗱，屋宇署佢做咗好多功夫啦，臨時嘅防護欄啦，同埋啲臨時嘅棚架做啲嘅保護啦，喺嗰個涉事單位嗰度。咁等大廈本身嘅自己再進一步處理一啲嘅維修工作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問題就係話，點樣可以催促到大廈法團或者業主，即係下一步工作可以做得比較積極咧？咁其實就我諗，希望大家業主自己係盡量主動啦。始終有好多嘅風險同埋責任喺身嘅。 系啦，咁其實講翻，其實現行嘅建築物條例其實都係有規定，即係就強制驗樓嗰個法定通知啦。咁如果即係任何人係冇合理辯解，又冇遵從強制驗樓嘅法定通知咧，其實係犯法噶嘛。咁係可處咧，即係如果根據個條例咧，可以處第五級嘅罰款，咁即係50,000元。 係啊， 咁啊監禁一年。 係。 咁如果就持續。嗰、那個進行繼續持續嘅話咧，如果每日咧，其實可以係另外咧就要處罰咧5,000元。 係啊，嗱，唔整即係咁添啊，李志堅啊，其實咧背後啦，如果我哋有啲業主，佢想佢唔同意又好，佢唔參與反而好地，佢可能咧佢係阻礙緊呢個嘅驗樓或者維修工程嘅進行咧，其實。如果好清晰啊，有個證據啦，其實你阻礙個進行咧，其實都係一個違法行為嚟嘅。係、啊，你唔係話你唔參與口地地，你如果有實質嘅行為阻礙咗咧，其實導致到存在啲風險啊，影響個維修或者檢查咧，其實你都可能被處罰。咁但係所以業主大家就要明白，唔係你消極配合，消極配合可能導致係形成一個阻礙咧，咁可能。都可能有問題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太忽視呢個嘅責任啊。 係啦，咁頭先講開即係屋宇署嘅新聞，佢都有提到咧，會即係調配人手啦，加強嗰個執法啦。咁即係如果你係收到即係強制驗樓通知嘅舊樓嘅業主立案法團啦，咁其實你應該係要跟隨嗰個通知，即係你都要做嘢噶嘛。 係啊。 咁所以如果而家唔做嘅時間，咁應該即係。屋宇署應該會再發警告咧，甚至乎係即係除咗督促佢哋去修葺工程咧，咁其實如果即係政府，如果係頭先我哋有討論過，如果先去即係做咗工程，再揾業主收翻錢，你覺得咁樣做係咪會即係幫到加快而家啲舊樓嘅即係驗室維修啊同埋修葺咧？ 嗱，我就會覺得咧，如果係一啲係緊急嘅情況之下咧，政府不嬲都有介入噶啦，當然咧有需要佢要介入啦。咁但係問題，如果我哋唔可以。即係叫做，如果政府乜嘢都代理得做得曬咧，其實坦白講，這個就重複翻以往我哋出現嘅錯誤，就係業主就更加係消極，因為等政府嚟做咯。你覺得有問題，你嚟做咯。你唔做就係政府責任啦。嗱，呢個嘅咁嘅態度係我覺得唔健康嘅。我咧係調轉嚟要幫係咩咧？有啲係三無大廈，係真係完全係難以組織， 即係冇立案法團， 冇立案法團又冇管理公司，同埋啲老人家或者業主係難揾嘅。其實呢啲咧調翻轉頭要幫翻。現存揾得到嘅業主，佢哋可以做到啲工作。咁佢成立法團也好，有陣時成立法團都做唔到嘅話咧，咁政府就需要揾個方法啦，介入啦。可唔可以揾一個機構或者法定機構幫手做好一個統一啲嘅維修工作，再追討翻嘅成本，甚至乎一啲嘅費用，再有需要嘅你咪有啲處罰咯咁。咁呢種介入咧，我哋就覺得係針對性嘅介入。如果咪香港咁多萬嘅，而家接近30,000嘅棟30年樓齡以上嘅樓宇，咁你如果全部個都話等政府做啦，嗱咁就我諗政府冇辦法處理得到嘅。 咁所以其實話即係舊樓業主，如果佢收到嗰個強制驗樓通知咧，咁應該係要跟循翻嗰個通知，係要即係揾人去驗樓啦。咁如果佢有法團嘅，有管理公司，咁啊應該大家要即係同啲業主傾好，咁啊大家主動啲去參與嚇，通過即係驗樓嘅通知啦。咁然之後，如果需要修葺嘅，就要盡快去修葺。咁啊，除咗確保自己即係住個單位嘅安全咧，亦都即係保障到即係公眾地方啊，其他即係市民嘅安全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CIBS 人人广播 ，Come on， 试下听啲印度音乐啊 ！Today we start our episode with the theme hot and happening。 CIBS 节目为你点播三，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何巨业，咁啊呢一节我哋转个话题啦。 系好啊， 倾一倾即系。即系同呢一个即系 全港有关系嘅嘢， 系因为有海洋生态啦，又有啲即系海产啊，即系饮食安全嘅问题啦。咁咧就我哋讲紧系咩咧？就系讲紧国际原子能机构啦。咁佢哋发表呢一个就住呢个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嘅报告啦。咁即系我哋睇新闻就讲紧啊，总结报告就话啊，佢哋嗰个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咧，其实佢哋个排污呢啲核污水咧，其实安全嘅，咁系即系对个海洋生态影响咧，应该系好微嘅啫，咁样。咁但系即系都有另一啲即系担忧啦。咦，究竟你如果未来三十年你去排呢啲核污水，咁究竟对嗰个海洋生态有啲咩真系咪真系冇影响咧？即系影响，即系影响会有，但系即系好微啦，系咪真系咁微咧？咁同埋即系。有啲地方都會關注到嗰個海產問題。 係啊，我諗好多市民係關注個海產，大家想食好多日本嘅海產噶嘛，而家又食唔食得咧？放唔放心食咧？或者大家對嗰、那個研究或者嗰、那個國際核原子國際原子能機構所提出個評估報告咧，其實大家理唔理解咧嚇？即係咪真係安心咧？可以 係啦、 啊，我哋唔係專家啦，即係咧呢樣嘢咧，真係要揾個專家去大家傾傾解釋一下先得喎。 係啦、啊，咁我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有意见想发表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32711啦，倾下。咁另外我哋又而家先听一听，即系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揾啲专家嚟到大家倾下啦。咁我哋请嚟咧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陆炳林你好， 系， 你好， 陆炳林你好， 系啊。咁其实即系之前你都系咪都有即系去过即系福岛嗰边去考察嗰个情况啊？ 即系做下啲交流啦，系啦，咁可以讲考察嘅系啦。 系啦，咁其实如果即系嗱，我哋一般人就未必会即系好仔细去睇嗰一份报告啦，或者冇机会睇到成份报告咁样啦。咁你睇咗份报告咧，即系总结报告咧，其实你初步睇，即系而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住而家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嘅呢一个即系所谓总结报告啦，你自己睇得详细啲嘅话，你即系你觉得你认唔认同佢哋个结论系咪，或者佢个结论系咪真系好安全咁样咧？ 嗱，我諗咧，佢嗰個結論咧，主要就因為咧，其實我就咁睇咧，佢其實咧就唔係所有嘅工作都係國際原子能機構做嘅，咁有好多嘅部分嘅工作咧，都應該係TEPCO 啦，即係東京電力啦，同埋咧就係日本嗰個監管機構做嘅。咁咧就睇上嚟咧就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即係對佢哋嘅工作係即係原則上係我諗佢係滿意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咧，我就見到咧，佢都某啲地方咧，我見到譬如就算喺佢嗰個executive summary 啊，或者喺佢嗰個即係前言嗰度咧，咁有啲地方咧，佢都我見到咧就係話啊，睇到佢淨係話知識啊，得知咁樣，咁即係話。即係好似一開始嗰、那個forward 啦、前言啦，咁佢話哋 IAEA notes the control the gradual discharge of the treated water to the sea as currently planned and assessed by TEPCO would have negligible radiological impact on people and environment。咁佢只係話即係知識，咁佢又冇講到話完全贊成或者同意，咁即係淨係知道話啊，有啲嘢係有啲事情係東京電力做咗，咁就即係個結果就係、是、對嗰個環境嘅影響好少，咁佢哋就係 IAEA 就話知識即係知道咁樣，咁就冇話同意，冇話反對，咁即係一個比較中性嘅一啲嘅字眼啦，咁樣。咁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會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地方嘅人咧，咁可能就呢啲就比較唔係咁強啊！咁同埋咧，佢都亦都講到啦，佢話喺嗰個即係嗰個 executive summary 喺嗰個 阿陸炳南，其實可唔可以咧？即係因為我諗聽眾未必咁即係技術型啦。其實話，如果我哋簡單嚟講，其實份報告嘅重點咧，其實係講緊啲邊幾方面嘅即係評估啦。然之後佢哋會得到個咁嘅結論，即係話 我諗佢最主要就係睇到東京電力同埋即係 呢個日本嗰個監管機構佢哋做咗一啲嘅即係做咗啲報告或者做咗呢個研究，咁佢哋覺得咧就係、是、即係滿意，咁佢哋就認為就係、是、即係安全啦、啊、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喺佢個前喺佢嗰個嗰、那個簡報嗰度咧，佢亦都講話，當你真係要再即係釋放嗰、那個那個水嘅時候咧。咁亦都需要咧，再重新再睇一睇咧，就係呢啲嘅情況係咪即係如佢哋報告，即係譬如東京電力同埋呢一個日本監管機構嘅報告係咪仲係即係可靠咧？咁佢可能都要重新再去檢視咁樣。咁所以即係亦都唔係好似即係坊間所講，即係完全係完全冇隱憂啦。咁亦都可能要即係。小心去睇個報告啦，因為有啲地方佢就講知識，咁係咪即係話當中有一啲嘅，因為佢呢個IAEA 啦嚇，呢、這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啦，咁有好似有我據我所知都有十一個嘅專家啊。有十多名嘅專家， 即係唔同國家咁樣， 唔同國家咁樣。咁當然啦，唔同國家當然即係可能嘅取態亦都有不同嘅。譬如我喺歐洲嘅，譬如瑞士嘅，咁我當然即係佢影響到我嘅機會好少。咁我可能就冇咁 嚴謹喎，冇咁緊張喎， 係啦，冇咁緊張。咁可能即係嗰個取態又可能比較寬鬆啲，咁譬如你係中國或者韓國咁，淨係側邊嘅，咁可能佢又緊張啲，咁可能就係咪有啲地方係即係未能夠完全同意定係點咧？咁當然啦，我唔知啦，咁亦都係咁一個呢啲咁嘅國際原子能組織呢啲咁嘅即係官方嘅機構，咁好多時候寫嘢咧就好小心嘅，咁佢哋唔係即係。100% sure 嘅，即係 100% 確定嘅，咁佢好多時候都會寫呢啲咁嘅即係知道啊、知識啊、knowledge 啊呢啲咁嘅。 知識即係知道就冇任何表態嘅，其實基本上。 冇任何表態，係啊，冇任何表態，係啦。咁當然有啲，即係佢而家就我睇到個報告有好多嘅評估都唔係佢做嘅，咁都係即係東京電力同埋呢個。 好啊，陆炳南，我因为我哋就嚟新闻啦，咁所以新闻之后翻嚟再同你倾，即系呢一个报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红磡海底隧道将于今个月23号清晨5点起实施二通行，并且计划8月在西隧和东隧陆续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专访，承认在红隧推行二通行挑战大，运输署会研究细节，包括在收费广场一带怎样安排车流路线，可能会有改道安排。林世雄又回应三隧分流方案，首阶段在下个月2号实施，私家车收费采用633方案，即是西隧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统一增加到30元。今年内会实施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并且会每半年检讨一次。政府发言人澄清，市民不会因为未能够在3日内回复有关消费券资格审核的短信而丧失领取消费券的资格。发言人说，消费券计划秘书处会抽取小部分申请作资格审核，相关市民会收到秘书处或者承办商发出的短信，邀请他们在3个工作天内联络秘书处或者承办商，如果未获相关的市民回复，秘书处或者承办商会再次发短信和致电联络市民，只要市民按时回复并且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秘书处会安排尽快补发有关的消费券。市民如果对于收到电话或者短信的真确性有怀疑，或者是想查询登记的审核情况，可以致电计划热线185000。据了解，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今日拘捕4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同埋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探员去到葵涌永建路一座工业中心，相信是被捕人士的办公地点搜查。食环署澄清，冇派员到魔鬼山清拆僭建物，并且将废料倾倒在山坡，相信事件属误会。食环署话，昨日观塘区议会会议上，有区议员提到接获市民报告，话食环署曾经派员在魔鬼山清拆僭建物，并且将废料倾倒在山坡。署方话已经联络那个区议员了解详情，并且展开调查。根据食环署的工作记录，署方沒有派員到所說的地點清拆僭建物或者清理建築廢料，這些工作本身不屬於食環署的職權範圍。食環署又說已經轉介地政總署跟進調查，並且會盡快安排承辦商清理有關的建築廢料。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濠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重复一次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有交通意外，一带啦系稍为多车，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旺角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洗衣街方向近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噶。原本途经嗰度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下确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是多车缓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呢仲係比较多车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扫管窟。工程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观塘道会有凌晨工程噶，由午夜嘅12点左右开始啦，至到清晨嘅5点钟，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下通道，即是小隧道啦，近住观塘港铁站呢一段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繼續傾緊咧福島核污水排放計劃咧。咁因為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有一個總結報告。 係。 咁就其實因為事件咧都牽涉到即係除咗海洋生態啦，咁亦都關係到個海產啦。咁所以其實話即係關心海洋生態嘅朋友，咁啊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你有咩關注啦？咁另外就海產方面咧，除咗即係市民，即係香港人好中意食日本嘢噶嘛，即係日本海產啊嘛。咁啊，所以除咗即係市民就係咪可以安心食用啲日本海產咧？咁另外即係飲食業方面又會唔會受到即係如果真係嗰個核污水排放啦，係咪會受影響啦？因為睇翻個即係時間表咧，如果即係日本政府評估咗即係國際原子能機構組織呢一份總結報告咧之後咧，其實佢就會即係定一定嗰個排放日期噶嘛。咁、有啲報道就話啊，可能八月份就會開始排放啦。咁、如果一做嘅話咧，即係就有啲人就會擔心啦。哇，未來30年咧就有成上百萬噸嘅核污水就會排放落去太平洋咯。咁、但係報告咧就話，咦，排放就對嗰個海洋生態嘅影響就好微嘅啫咁樣。咁 頭先捉到佢話 係啦。咁啊，但係因為嗱，我哋見到咧，即係而家即係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咧，咁啊星期二就訪問日本啦。咁亦都即係喺即係今日咧，都同福島縣嘅即係官員同埋漁民咧就會面啦。咁佢都承認咧，即係呢一個即係核污水嘅排海計劃咧，其實都會令人憂慮嘅。咁啊就機構就承諾咧，就會喺當地設立辦公室，就會持續監察住咧核污水嘅排海情況。咁究竟係咪真係有成效定點咧？咁啊，同埋個報告係咪真係可以即係信納？因為有人就擔心啊嘛。不如我哋繼續同咧專家傾一傾。 好啊。 咁我哋繼續咧請嚟香港核學會主席陸炳林嘅。陸炳林你好。 你好。 我哋繼續又傾下啦。因為嗱，即係最新就知道啊，即係國際原子能機構就話會喺當地設立辦公室啦，去監察住即係福島核污水排放嘅情況，因為我哋睇到資料就係其實佢哋唔會就咁樣將啲核污水排放出去噶嘛，應該就會有一個過濾嘅系統，將一啲放射性物質啊，即係可能有機會致癌嘅物質，會一路過濾，即係一路隔到即係咁上下安全啊，佢先會將即係經過一啲系統啊嚟到排放出去海度噶嘛。 咁可唔可以講下？ 係咯，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因為即係一般人未必真係好知，即係咁聽以為哇好驚喎。 點樣過濾法啊？揾啲網過濾，隔咗佢咁就得噶啦。是不是 其實佢就唔係嘅，佢用好多嘅化學方法啦，同埋即係其實有啲個即係總之係一啲個一啲化學嘅方法咧，就將一啲嘅物質咧就吸住咗，咁就隔開咗隔離咗咁樣。咁當然啦，當時我哋去參觀嘅時候咧，當佢哋拎呢啲所謂嘅嘅啲隔過濾器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輻射量都係好高嘅，即係我哋嘅標準都響曬嘅啦。咁即係佢都見到嗰、那個。有一定嘅效用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又係講翻啦，咁即係呢啲所有嘅嘢咧，其實都係講到係即係要人手把關啊，人手去做啊，咁你嘅系統係冇問題，咁但係呢啲人做30年會唔會有出錯咧？出錯嘅時候嗰、那個嘅情況係點咧？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好容易咁樣嘅停到咧，咁對嗰、那個即係如果萬一即係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犯錯出錯嘅，因為你知啦，東京電力都唔 係因為犯錯啫嘛， 都係犯錯啫。如果唔係，唔會有件咁大件嘅事啦。咁點樣去監察呢、這個東京電力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咧。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就即係有啲唔係太舒服嘅，見到東京電力去做呢件事情，因為咧，其實佢就係因為犯咗咁大嘅錯啦。咁當然我哋又唔可以話啊，我完全唔俾你改過咁樣。咁但係即係由佢差唔多好似佢都係全權主導去做呢件事咧，就真係有啲我覺得如果佢有一個第三者喺度做，就會更加 咁啊。陸炳林即係而家。即係陸炳林，因為而家即係個説法就係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會喺即係當地設置辦公室啊嘛，就會即係持續監察住佢哋即係核污水排海嘅情況。咁你覺得呢個係咪起到作用咧？頭先你話即係驚。即係有個 咁一定有幫助嘅，呢啲監察一定係越嚟多監察越好啲。如果佢能夠即係除咗國際原子能機構之外，仲能夠再俾其他第三方嘅一啲獨立嘅研究機構啦，譬如ILSN 啊，即係呢個法國嘅核安全嘅，咁佢哋都做好多呢啲咁嘅技術性嘅研究啊。因為上一次我哋 就唔係啱啱嗰次啦，再上一次嘅大型嘅大亞灣演練咧，都係我哋都係請咗呢一個ISN 咧嚟幫手去主持咁樣。如果佢哋能夠係咪有啲類似咁嘅機構，唔一定 ISN， 即係類似咁嘅獨立嘅研究機構咧，可以去監察咧，其實係好嘅，即係唔單止係IAEA 啦，能夠其他嘅獨立機構啊更加好嘅，因為始終咧就即係 IAEA 都有一個問題，因為佢有即係咁多嘅國家，咁佢可能都承受好大壓力，即係去即係寫呢個報告啊咁樣嚇。 呢個國際化、政治化咗會唔會咧嚇？ 有機會有㗎，因為你見到啲行文咧都有啲係即係知道啊、知識啊，咁可能即係有啲專家，某個國家嘅專家可能係反對，咁佢哋就即係將呢啲咁嘅字眼寫出嚟啊。咁唔知嘅，因為你知道呢啲即係呢個國際組織係雖然佢都係都算係好公信力好高噶啦，咁但系某啲情况嘅下，佢会唔会将啲字眼即系个语气调低啊咁样啦？咁当然啦，我哋有信心佢嗰个技术嘅评估嘅，咁但系就即系如果能够再有第三方嘅一啲嘅即系研究中心去监察咧，我谂啊更加好啦吓，因为始终你唔怕多噶嘛，系咪啊？ 因为阿陆炳林啊，我理解咧就系话，其实佢持续监察系咪代表佢自己派员去做一啲嘅检测去测试，定系佢睇住东京电力佢哋做紧嘅结果，佢又就睇文件嘅啫咁样。嗱，即系而家似乎系佢睇文件而评估嘅啫。 嗱，呢個係㗎，呢個有機會佢淨係睇文件㗎，所以要等佢講嗰個詳情㗎，因為第一咁IAEA 都係即係好多時候都係以睇文件為主嘅，咁當然唔等於唔得，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做一啲科學嘅分析嘅，咁其實咧 IAEA 本身佢都會聘請一啲即係外國嘅實驗室去做嘅，咁所以咧呢個都要睇清楚佢究竟係佢淨係睇文件啦，定係真係去請一啲實驗室嚟幫手去再跟進咧，咁呢個可能要等佢哋再公布多啲嘅資料啦。當然我就梗係希望佢能夠即係真係即係實質去即係喺當地去做一啲嘅監察同埋一啲嘅測試啊，定如果可以嘅話，喺一個實驗室喺嗰度可以咧，即係佢哋日本自己，譬如福島政府、福島縣政府，佢哋自己攞嗰個樣本，咁IAEA 亦自己獨立咁樣去攞樣本去做自己嘅測試，咁嚟比較咁樣嚇。因為其實今次佢都有做過一啲比較嘅，佢哋即係 IAEA 嘅，佢哋話佢哋喺個實驗比較裏邊即係同呢一個東京電力同埋佢哋自己嘅實驗室比較，咁我哋希望都能夠去繼續係用呢種嘅方法去監察住嗰個成個污水嘅排放啦。因為始終你三十年啦，因為咧佢 好啊，陸炳林，多謝我哋，不如傾到呢度先，有冇機會再同你傾過？咁啊，陸炳林咧係香港核學會嘅主席，咁啊何巨業，咁我哋睇到其實咧，即係今次即係福島排放呢個核污水咧，咁其實南韓都準備要加強嗰個監測。嗰、那個海洋嗰啲核輻射嘅情況啦，咁我不如我哋再同另一位專家又傾下啦。咁、 啊、 我哋請嚟咧，胡兆新，佢係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嘅教授。阿、胡兆新你好， 啊你好， 係胡兆新教授你好。 我哋睇到資料就知道咧，即係較大有一個人工青口嘅即係研究計劃咧，可以測量嗰啲重金屬咧。其實係咪即係啲人工青口咧？其實係可以即係用嚟測。即係測量埋即係海水裏邊嘅即係核輻射嗰啲即係元素咧。 係啊，嗱，我哋嗰個人工青口咧，本來咧喺十年前我哋發明嘅時候咧，就拎嚟測定嗰啲好多種唔同嘅重金屬，咁亦都取得好大嘅成果啦，喺成好多國家一用緊啦。但係咧，即係有見於話即係核輻射變日漸緊要啦，同埋福島嘅事件咧，我哋想睇睇就係、是。可唔可以揾個人工窗口將佢拎嚟改裝佢，同樣嘅原理或者相近嘅原理咧，拎嚟測埋啲核廢料。咁所以我哋去年開始個實驗咧，就測驗咗叫做 uranium、cesium、strontium。咁經過改良咗之後咧，改過有啲化學物質咧，係發覺係可以嘅。咁亦都係以前做嗰、那個即係喺世界性做嗰個重金屬嘅測試嘅時候咧，喺個土耳其啊同埋呢個墨西哥嗰兩度咧，我哋都測到係 uranium 都測到嘅，即係直情喺個 field 度測到嘅。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話佢得啦。咁我哋啱啱就發表咗喺個期刊嗰度，亦都嗰啲 review 都係 dependent review 咧，都係話可以用嘅。 係咁啊，阿胡教授，其實我哋想了解一下，其實如果即係利用呢啲人工青口咧，去即係測量即係海水裏邊嘅即係放射性嘅即係物質嘅含量咧，其實對於海產方面咧，有啲咩即係我哋去監測除咗海產嘅情況，有啲咩幫助咧？即係同我哋食有關嘅咪都有。 海產嗰個咧，同埋海水咧，就兩回事嚟嘅。呢個就係可能好多時俾好多新聞都有誤解，海水高咧，咁海產當然高啦。但海水低咧，唔係等於海產一定低。海產之中，點解個人工青口好似其實好多青口啦、蠔啦、同埋蜆啊嗰啲咧，都可以係好強嘅能力，即係吸聚啊，中嘅污染物，即係包括嗰啲金屬、重金屬啦，我哋有機污染物啦。細菌啦、病毒啦，同埋一樣咧，同樣係呢個嘅 radioactive 嘢啦。咁即係話佢水好低嘅話，就可以吸得到嘅喎。 啊，胡教授，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介紹下，其實人工青口佢唔係真青口嚟噶嘛？咁其實人工青口係點樣即係去運作嘅？即係 嗰係啦，嗰個作用係點啊？係構造係如何嘅？其實本身簡單啲嚟講， 即係個技術係點樣嘅咧？ 有好強嘅吸引嘅即係吸聚力。咁其實個嘢個構造咧就好簡單喎，一個好似膠嘅咁嘅樽仔啦。咁然後咧兩頭咧有啲 gel 喺度，啲 gel，permeable gel 啦，我唔係好知道中文嘅，即係咁就凝膠啊，好似係凝膠咁樣啊。咁中間咧有啲我哋話啲嗰啲人造嘅海水啦，跟住人造海水咧最 key point 咧，即係用啲化學物質咧個 chelating agent 咧，就能夠好強嘅吸附力，吸附啲金屬啦，同埋呢個嗰啲 radionuclide 嘅。 嗯， 咁咧 即係啲重金屬嘅物質就會黐住喺嗰啲膠度， 好容易。達到平衡咧，就會吸聚咗，譬如水一，好似我頭先話鉛啊、蠔啊咁，佢係吸到話幾萬啊，或者幾千啊咁咯，咁咪好容易可以測定到海水嘅啲 radionuclide 嘅含量咯。 哦，明白。咁即系咧，其实如果可以，即系又或者即系将佢摆落去即系实用性嗰度咧，就摆咗去海洋或者喺某几个监测点咧，用呢啲人工青口咧，就可以知道个海水里边嘅系污染物，跟住咧就睇下嗰个浓度。嗱，但系咧就嗰个头先你提嗰个好重要观念，海水可能嗰个浓度系低，但系咧因为有啲物质咧长期吸收佢啲海產，咁可能嗰啲咧喺好稀釋嘅環境之下，都可能擺得耐咧，可能都係一個好大嘅污染性嘅。咁其實即係海水一樣嘢，我哋係咪嗰啲海洋海產可以安全食用，又係另一樣嘢。 即係鮑魚啊，蜆可能又唔同喎，係咪？因為嗰個 size 啊，嗰個大細。 冇錯啦，其實咧鮑魚咧就即係一般嚟講，就係比嗰啲蜆啊好安全啲，因為佢吸水嘅能力冇咁大。嗰個就唔係咁簡單啊，因為話海產就個。比較廣泛啦，好似話邊蠔啊、青口吸得多啲，邊啊鮑魚吸得少啲，有啲魚啊吸得少啲，咁有啲啊藻類吸得更少咁樣咯。 仲有蝦蟹 一樣都唔係好同啊，蝦蟹亦都吸比較嗰啲啊，青口少啲咯。 哇！ 咁 其實 唔係可以一概而論，就唔係話就咁即係話睇海水就知道。 明白，咁就 喺啲資料咧就好清楚知道，如果嗰度係海水污染咗咧，咁你大概要推算到咧，其中嗰啲海產咧受嘅程度大都知嘅。 明白，即係嗰啲好明顯高濃度嘅海水嘅環境，其實嘅受污染嘅機會更加大咁解啦。 係啦，冇錯。 明白。 咁阿胡教授，其實即係如果嚟緊係會即係應用啲人工青口喺即係監測啲海水嘅放射性物質含量嘅情況咧，咁呢啲資料會唔會同翻政府去即係或者同其他政府去即係有個交流咧？ 嗱，我哋亦都打算係嘅，因為我哋其實做咗呢啲咁嘅技術咧，亦都希望推廣俾府用嘅。咁譬如我哋而家回語第一樣嘢咧，我已經同國內嗰個政府個海洋重點實驗咧喺廈門就係做啲 field work 啦，即係做野外嘅測試啦，就放喺啲浮標嗰度，喺嗰個我哋廈門海峽嗰度咧，就測試到嗰度嘅水温質嗰啲輻射物咯。 明白，咁有可能，譬如香港附近有冇嘅，你覺得係適合嘅監測點，都可以即係等我哋。香港水域的範圍我們都有這個數據，當然在大範圍在國內的海邊水域更加需要，但我們 你有沒有心目中 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哪些地方是適合擺的或者需要擺的？ 有啊，其實呢我們呢香港呢，因為它譬如環保署呢就一向做開定期監測的，那它有些浮標在那裡，那我們將它掛在一個浮標那裡， 有兩個月攞翻，我哋自己喺個實驗室做一兩日就染得到啦。咁同你以後以前咧攞水，我最大好處咧就話呢個嘢係好簡單，成本又低，同埋好有效率。譬如以前你攞水攞一個三倍，攞成百頭放喺度已經得噶喎。 好，咁啊，多谢阿胡少新教授，咁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下。咁啊，胡少新系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教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先生，有冇听精灵一点啊？ 嘿，梗系有啦，有好多老友记嘅病症讲噶嘛。 喂，咁你咧有冇听先？ 有啊，嗰日讲人体工学啊嘛，啱晒我哋呢啲打工一族听啊。 精灵一点照顾唔同听众需要，无论系细蚊仔、后生仔、老友记，经常听到、好少听甚至罕见嘅病症，都会同大家剖析。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关心大众健康多一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1咁啊！我哋而家继续倾紧咧福岛核污水排放嗰个报告啦。咁究竟啊嚟紧究竟系咪真系会排放啦？咁同埋究竟对于即系佢排放嘅话，对于海洋生态影响，如果听众有兴趣咧，可以同我哋倾下，打嚟1872311。咁我哋咧即系讲开饮食啦，我哋先同阿业界又倾下先。咁我哋收音机旁边有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创会会长黄杰龙嘅，黄杰龙你好， 系。 系两位 罗基龙你好， 因为如果一般市民就会好关心啦。哎呀，如果真系系污水排放，哇污染咁样，即系有机会咁啊！啲海产点啊，使唔使禁啲日本食品入口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其实业界点样去即系准备或者去睇呢个情况咧？ 嗱，第一样一定要讲就系咧，我哋业界就當然都是反對排核污水的。咁即係而家當然國家都有好多嘅事務同佢跟進中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反對由去做佢要做嘅事。咁我哋呢都要去評估下佢會為我哋帶嚟咩影響㗎嘛。咁嗱，而家即係過去兩年呢，我哋同即係日本政府呢都好多次交流嘅。包括我去過兩次東京，同佢哋嘅官員喺嗰邊有接觸。咁對上兩個禮拜咧，都喺香港嘅領事館咧，佢哋有東京嚟嘅官員再同我哋解說。係喺佢哋嘅角度咧，就係、是、好安全嘅。係即係成日都話經過過濾同埋稀釋兩個步驟咧，就去到世界衛生組織個飲用水準嘅好過飲用水標準七倍㗎嘛。 係 咁啊，即係好安全啦，照計下飲都得嘅，仲要係好七倍咁多。 係。 咁但係佢有佢講啫，咁係要聽下即係中立嘅機構啦。咁而家國際原子能機構今日嘅報告就都似乎係話即係嗰個輻射程度係可以忽略啦。咁即係聽落呢，雖然我哋反對佢排水，但係似乎嗰個實際影響就唔係需要話太過即係杯弓蛇影嘅，即係佢都係即係專家好多年研究之下嘅決定嘅做法嚟嘅。咁但係我哋業界咧都有充分準備，因為咧香港政府其實特別係食物安全中心咧都同我哋有好多次嘅交流㗎啦。咁我哋都有充分嘅心理準備咧，就算原子能機構嘅報告係好似而家咁，唔係話咁大問題咧，香港嘅食物安全咧都會有一啲防控措施嘅。 嗯， 而咧我哋比較有心理準備就係都係會福島附近嗰啲原份嘅海產咧。是会有机会禁止进口啦，或者再少少地缘呢，可能有啲会有一啲譬如要求嗰、那个进口嗰个要求会严谨啲啊，同埋会加强个检测啊，咁样咁相信都会咁发生囉。咁所以业界呢其实就因为有两年已经去预备呢件事㗎啦，咁其实大家都心理准备囉。 啊、如果咁讲，阿黄建龙啊，其实嗱、我相信似乎政府都可能有少少嘢要处理啦，都有啲嘅措施啦。如果唔系，就大家可能未必安心啦，或者初期都要做啲措施啦，观察啦吓。咁、其实对你哋业界嚟讲，嗱、肯定限制咗有啲入口噶啦，有啲嘅产品攞唔到啦，咁样。咁你哋有咩安排咧？其实系咪都有啲嘅替代嘅产品？其实喺世界上面喺你其他地方，而家都攞到噶啦，第时可能会可能转移去嗰啲地方去攞嗰啲产品啊，或者食材嚟用咧？ 其实咧，日本是一个岛国嚟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 沿海嘅缘分都总会有一啲海产系出产嘅。 系 咁就当然要睇下即系睇下香港政府最后决定嗰个禁止嘅缘分有几多啦。 嗯嗯。 咁嗱，福岛本来都冇人进口嗰度嘅海产噶啦，因为自从十二年前嗰个危机都冇噶啦。 都系。 咁福岛以南嗰两个县咧，因为过去喺五个被规管嘅县里边，咁都冇乜人会特登喺嗰度进口海产嚟香港嘅。 嗯。 咁剩低嘅咧就系、是、以北嗰两个县啦。 系。 咁啊，特别系一个叫岩手县，嗰、那个县咧，嗰啲贝壳类就好出名嘅，即系鲍鱼啊、嗰啲蚝啊、大子啊呢啲好出名。 系 咁咧，呢、這个县似乎就最大机会会系需要揾替代品咯。 系 咁替代品咧，咁当然其实都好多嘅，去到北，去到北海道南，喺嗰啲港岛嘅蚝啊，或者成个关西，其实咁长嘅海岸线，其实都好多海产。咁、当然咧，味道啊。價錢啊、大細啊，或者唔同嘅時令啊，都會有唔同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一個食物安全嘅理由，我諗大家都唔介意轉下口味，食下第二啲縣嘅海產啦、啊，咁樣，甚至乎食下其他國家啦、啊，咁呢啲咧，我諗只要佢嗰個係有科學、有針對性嘅措施咧，我哋業界就覺得都係可以去解決到嘅咁咯。 咁啊，黃傑龍頭先你提到話，即係都有同即係食物安全中心都有个沟通啦。咁其实即係初步有冇睇过，即係话如果即係佢哋有冇啲咩标准，或者有冇啲咩情况之下，即係会係真係会禁某啲日本嘅即係海产食材即係进口呢？即係咩情况之下？ 嗱，佢而家即係我哋只能够暂时都係一种心理准备嘅啫，因为实际佢会点做都等佢公布嘅、 嗯。 因为嗰个原子能机构报告都係啱啱出咋嘛。咁、我哋估计呢都係多数都係会有一啲县会係禁止，有一啲县可能会加强检测咁样。但係確实係几多几少呢，而家我哋都係好难未知道。咁所以都係要等佢公布先答到呢啲问题囉。 嗱、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其实嗱，我谂科学嘅报告根据系重要啦，但系呢个所谓心理影响都重大噶嘛。咁喺你哋嚟讲，你点样去处理一下呢个对啲消费者啊啲心理因素嘅影响咧？有啲咩做到咧？ 可以精简啲讲，因为我哋就快就即系要做新闻啦。 其实好简单讲咧，就系、是、其实都我哋点解支持禁一啲缘分，就系、是、令到咧，总之进口嚟香港嘅能够入口嘅都系安全。咁市民咪反而有信心食囉，好過你大開中門呢，連嗰啲有機會有風險嘅都有機會入嚟呢，咁大家反而係冇信心。所以我哋都係即係會接受有一小部分嘅監管，而換嚟其他縣份嘅信心囉。 好，咁多謝阿黃傑龍嘅電話。咁啊，黃傑龍係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業協會嘅創會會長。咁啊，似乎即係要繼續密切監察住呢個情況喎。 係啊，長期監察啦，三十年個影響可能先顯現 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繼續留意住听我哋嘅节目。 好。